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凌晨被人揸车撞毁底层的玻璃。星岛新闻集团位于筲箕湾东旺道的大厦，凌晨3:多，一架车倒车，将两块落地玻璃撞毁，之后迅速离开，玻璃严重损毁，碎片散落一地，布满对出的行人路和部分马路。事隔大约半个钟头后，在九龙湾宏基道，一架私家车怀疑被人纵火，车厢和车身都烧到熏黑，车尾有撞过的痕迹，怀疑同星岛集团大厦被砸有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警方暂时将两宗案件一并处理。美股窄幅上落，市场的观望气氛浓厚，等待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在今个星期稍后在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7点，升4点，纳斯达克指数亦都是升4点，收报30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410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吹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艾萨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艾萨克在未来两日内会进一步减弱和移入内陆，但警告风暴潮和水浸仍然会带来威胁。在7年前遭到飓风卡特里娜吹袭重创的新奥尔良，晚间实施宵禁，警方车辆不断巡逻防范抢掠。当局说当地防洪堤坝仍然是稳固，但市郊东南部一些低洼地区就出现水浸，部分居民被困，要由救护人员救出。另外由于电缆被强风吹断，有超过600,000个家庭和商业用户停电。日本宫城县对出海域发生强度 5.7 级的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4:05，震源深度60公里。宫城县观测到强烈的摇晃，但至今未有受伤或者损毁报告。而宫城县女川町的核电厂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之前发生核事故的福岛核电厂亦都未出现异常的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至和缓的偏西风，渐转吹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综合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个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烛光照公义， 希望你哋 我哋嘅支持你嘅， 系一个 DBC 嘅象征嚟噶嘛。 广播互自由， 有市民嘅支持，我哋就有翻啲斗志啊 ！DBC 还声于民，关注组主办，把声留住，烛光晚会， 撑 DBC。继续为民发声，为自己发声，为香港发声。 大会主持陈海琪，特别嘉宾大班郑经翰同多位立法会议员、政界有心人齐齐坐，齐齐分享， 表达我哋对言论自由嘅坚持。 晚会内容会在数码大声台倾国倾城节目内现场转播， 今个星期5晚8:00到10:00， 记得着白色衫， 齐齐到中环皇后像广场旧立法会旁齐撑 DBC， 互自由反打压。 自由，反打压，撑 DBC。 多谢你。 我咩都夠膽試噶，玩激流、笨豬跳，又試過跳降落傘。 咁大膽？ 唔使大膽噶，肯踏出第一步就得噶啦。 咁你又唔試下戒煙？ 我食咗十幾年，戒唔到噶啦。 你又知唔得？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你就知道戒煙難唔到你嘅。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戒煙熱線1833183，踏出戒煙第一步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6，直播室有老总李锦鸿，有大班。 系点啊？唔知呢个位置可以坐几耐？ 啊、喂，系得等你发布消息嘅啫、啊，我哋吓、 啊。我哋喺礼拜五吓，礼、啊、拜五晚8:00-11:00咧，我哋有个啊撑 DBC 嘅外围组织啊，完全独立于 DBC 嘅。就是啲听众， 星期五即系听日，听日啦，冇讲到咁远啦，就系、是、 自发组织嘅，啊，咁啊，听日咧，佢哋搞咗个烛光晚会，嗯，咁就 把声音留住系嘛， 叫把声音留住，其实把声音留住系我2004年选立法会嗰阵时嘅口号嚟嘅，当年我就话被商台封咪，咁啊参选立法会，咁啊把声音留住就我当年嗰、那个。竞选口号， 我书房仲有你嗰啲宣传单张喺度啊！ 今日咧就旧事重提，又面对一次，把声音留住， 应该进步向前。 点解历史不停 不停系咁循环， 不停循环？呢、這个就系冇进步咯。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支持我哋嘅咧，我哋都希望啊，对我哋嗰啲支持我哋嘅听众啊，表示支持，即、就、系、是、支持，支持又支持，等大家。即系知道咧，啊！即系每一个人都唔系一个孤岛嚟，啊！我哋可以众志成城，为呢个言论自由，唔系一定系撑 DBC 嘅。最紧要呢个香港核心价值，我哋一定有言论自由，有新闻自由。如果唔系咧，呢、這个政府，尤其是梁振英嘅政府，一个咁强暴嘅政府，佢咪强势啊，佢弱势，但系强暴啊，系粗暴嘅政府咧。啊！作出监察同埋 say no 嘅。 嗯，你刚才讲到呢、這个即系即系冇人喺孤岛，呢、這个嚟自一个嘅即系英国当年一个嘅大主教所讲。佢系冇人喺个孤岛，大家咧都系一个同一土地，但系咧有啲人慢慢甩咗出去。但系当人甩咗出去，就你唔去理佢咧，你会发觉到咧，你唔知个丧钟为谁而鸣。咁都有咁嘅历史，即系话当你发觉一个社会上有啲问题出现咗，你唔出声，你唔去关注，事不关己，咁样劳心咧。嗱，呢个慢慢咧就有一日咧。呢、这个丧钟咧就会系喺你面前去敲响，所以今次咧嗱，过几礼拜都有啲系即系各区有啲系类似嘅活动啦。今次嚟讲去到一个高潮，并且一个好有即系象征意义嘅地方吓，喺旧立法会啊，嗰、那个亦都系香港一个司法嘅标志嘅地方嚟到去举办嘅呢个嘅聚会咧。 你嚟噶嘛？ 一定会到啦，呢个要去啦。虽然第二朝都要做吓、啊、节目，都要嚟嘅。呢、这个就系、是。啲咁嘅情况，你系要即系你身在期间，你先感受到嗰个实际情况。啲今日好多人咧，从未听过数码广播，亦都唔了解数码广播时候，而咧系好多嘅嘢，即系凭想当然咁讲出嚟。呢个就系令到整个嗰个嘅即系言论各方面出咗好多嘅偏差嚟啦。 因为大部分嘅传媒咧系被操控嘅，咁、你大部分嘅传媒被操控咗之后咧，自然佢就可以统一嘅声音，统一嘅声音就系话呢个系股东争拗。DBC 系一个商业机构啊，咁佢包装咗成样打压言论自由啊，嗰个黑势力嘅，同埋所以咧就以所谓支持民主嘅仍然啊话支持民主嘅或者独立嘅有公信力嘅传媒咧，就对我哋作为一个 商业机构啊，同埋我哋背后嘅股东啊，有一种猜疑啊，亦都唔知道你系咪鬼打鬼，咁所以咧啊就唔出声。嗱，其实今日有一样嘢好紧要发生咗嘅，就凌晨三点钟咧， 系啊喺 星岛报业集团喺筲箕湾嘅 东 旺 道 咧，啊近住东大街嗰度咧，大家成日去食鱼蛋粉嗰度啦。 啲暴力事件真系唔可以， 有架车咧就撞埋佢个玻璃度。嗱，呢啲当然唔系一啲暴力袭击事件，但系呢一个系威吓嚟嘅。嗱，任何对一个传媒机构嘅威吓，唔好理嗰个机构啦，我哋唔好理星岛系一个建制派啊，甚至乎喺曾荫权政府年代作为一个宪报、民间宪报，我哋唔需要理呢啲嘢嘅。佢系一个传媒机构，而有呢啲咁嘅人用呢啲咁嘅手段去作出威吓咧，我哋就去提出抗议，我哋就去声援佢哋。嗱，呢个就最好嘅例子。你唔好理 DBC 系一个咩机构，你当今日 DBC 系当今日啊。DBC 是一个后设来的，是帮梁振英，这个就可能我们的股东很希望做到的事，是帮梁振英站台，撑梁振英这个政府的电台，而他受到同一对待啊，而被封咪呢，我们都要站出来的。因为传媒啊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象征，亦都是言论自由的机器，所以第四王国。我们不需要理他的立场，不需要理他的那个言论。 不要说王国第四权 的。多元社会就可以这样。同埋刚才大班所讲的星岛事件，同一道理，你将星岛今次的被即事件视为一次普通的刑事毁坏。刑事毁坏啫，可能你系劳资纠纷，可能你有什么嘅问题啦，你咁就将个问题咧， 你可以话你可以包装 啫， 即系话咯，系咯，你可以咁样讲， 甚至乎有狗仔队， 刑事毁坏梗有啦，经常有啦，你咁样睇， 有份东周刊，有啲狗仔队 啊得罪人啦，报道错误啊， 得罪人咧就抵啊，就应份嘅，或者做，即系或者作出一啲损害咗某啲人嘅报道。啊！而呢样嘢亦都系唔公道嘅对当事人， 呢个唔系普通刑事毁坏啊嘛，系啦， 你咪走去法庭告 佢 诽谤 咯， 系啦，所以呢一单嘢咧就唔可以当系单一事件睇嘅。嗱，《星岛日报》今次被刑事毁坏，我哋俾人啊，即系包装咗商业纠纷啊，去封我哋咪，再加上三个无免收费电视台嘅牌照。 啊！晾住喺度咁算点啊？ 晾住喺度唔出， 哎、真系。 喂，呢全部唔系单一事件嚟。 你睇， 所以你睇到嘅。所以点解阿 Martin 咧，李柱明咧，经常引述澳洲唔系德国一个又系叫 Martin 嘅牧师讲嗰样嘢，讲、当年啊，佢自己点解后悔一个德国嘅牧师啊？当呢个纳粹党迫害人嘅时候，每一次佢都冇出嚟加以援手或者出声，因为事不关己，己不劳心。每一次都唔关佢事，去到最尾啦，喐佢嗰阵时咧，佢发现咧周围冇晒人， 冇人帮佢啦， 啊， 系啦， 呢个就最重要嘅。嗱，今日咧有啲报纸咧，正话你同阿 蔡敬文吓， 蔡敬文都有提及一啲报纸嘅报道，关于我哋啦。其实我哋就嗱，琴日系好多记者揾我嘅，但我知道呢啲记者咧，即系我都唔啱嘅。其实我一般嚟讲咧，有问必答嘅，但系最近咧，因为都有啲沮丧。因为你用了很多时间休息的时间去答他们的问题，而往往出来的结果呢是反效果的。即是你说的他不报道，但因为他接触到你呢，他就变了可以呢就做古仔了。 嗯 啊，即是我来 问 过 个 当事人 的。 所以我情愿呢就所以我就覆他们叫我秘书就说呢不作任何回应了，有什么不该想听我们的心机。啊，有咩可以睇我哋嘅 Facebook？ 其实 Facebook 我哋交代得好清楚。嗱，今次黄楚标，嗱，纠正佢先吓，佢唔系大股东嚟嘅，佢有钱佬人。呢个其实数码广播咧就冇一个所谓控股权嘅股东。一般嚟讲，你话大股东咧就系控制性股权嘅。啊，甚至乎讲占股量嚟讲咧，我先系最大嘅单一股东。但系当然啦，佢而家联合埋。李国章教授啊，行会成员、政协常委啊，银行大班李国宝爵士啊，工业家啊呢、这个黄子恩博士，咁我哋连埋一线咧，咁佢哋咧就揸50%嘅股权， 咁但係因为我哋呢有其中一位股东呢就不幸过身咗，就係、是、蒙文伟先生啊，呢、這个电饭煲大王啊，咁所以我哋其实呢而家可以投票或者左右大局嘅呢即係得 90% 嘅股权，咁喺 90% 里面呢佢哋係占咗 50% 嘅，因为我哋联为一线。咁你可以话黄楚标代表啊，即係背后就係一个大股东嚟嘅，佢哋加埋就係、是。而我哋呢啊要撑住 DBC 呢，就我何国辉同阿佳里呢就占 40% 嘅股权。其实大家相差就不远嘅。但呢个世界就係咁啦，你有 51% 你就係大股东。咁、但问题係呢，而家唔係股权嘅问题，因为我哋又冇未开股东会。啊董事会呢就永远都係 deadlock 嘅。因为点解呢，就我同何国辉两个呢就两票。阿黄子欣加埋黄楚标有两票，呢、這个李国章李国宝不合资格人士，吓、啊、就唔可以做董事嘅。阿、夏佳利咧就一直都话咗咧，佢只系作为一个静态投资者， 就是、一个 passive, 所以佢就唔会参与， 冇积极参与开董事 会。而且当时佢亦都系行政会议嘅召集人，所以亦都唔方便参与。到今日佢都系唔参与嘅。嗱、啊，佢只系支持我哋嘅，佢对我哋数码广播系。佢系一个守承诺嘅人， 同埋一种信任啦，同埋守诺啦， 同埋对呢个 DBC 嘅员工同埋管理层系信任嘅。嗱，佢就系建制派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咧。啊，佢今次支持我哋咧，我相信佢承担咗好多压力嘅，所以我对佢系无言感激嘅。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玩一啲咩手段咧？嗱，呢啲喺商战里边咧经常见嘅。在商战里面呢，如果有股东争拗呢，第一样嘢就好简单，一定係查数嘅。因为喺公司条例呢，公司法呢，唔知第120条咁上下嘅嘢呢，任何股东或者董事呢有权独立要求查账。你公司係一定要配合嘅。但点样配合呢就另外一回事啦。咁呢啲係一般商战出现。因为好简单嘅查数，如果查到有任何不恰当嘅嘢咧，佢就可以拿住嗰样嘢作为一种筹码，明唔明？呢个系常见嘅。呢啲任何商战咧，第一样嘢做嘅嘢，所谓 board fight 啊，即系董事会争拗啊，股东争拗，第一样嘢咧就系打官司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查数啊，就系咁简单嘅啫。咁所以有啲公司咧，如果唔三唔四嘅，你管理层又好，大股东又好，做咗一啲伤害公司利益，又有利益输送啊。甚至乎有欺诈成分咧，你就自动投降噶啦，因为你自己 有得把柄通嘅，俾人揸住啦， 揸住啊嘛。但我哋呢，我绝对唔担心，尤其是我更加唔担心，因为我从来咧第一我唔系 CEO 我哋嘅行政总裁咧就系何国辉我哋啲数目咧就好清楚，我哋嗰盘数咧就揾全香港最大嘅其中一间。最有传媒公司审核账目经验嘅大行 KPMG 做核数嘅，所以我惊都未惊过。不过问题系一种好困扰嘅，搞咗几个月，第一次去查，佢系揾自己公司嘅会计师嚟查，查完晒佢会计师话好满意个账目，向阿黄先生汇报咗，搞咗我哋成个月。然之后啦，跟住黄先生咧呢位所谓大股东咧，政协常委、政协委员，佢梗系想做常委啦。深圳李嘉诚吓，亦都系 想做啫，系嘛？ 新亦都系新晚报被传为新晚报幕后金主，又系民建联嘅顾问啊，又系一间最爱国嘅全香港最爱国黄楚标学校嘅，大家知道用佢名嚟命名嘅校董，系嘛？喂！佢咧就跟住咧，再揾一间另外一间会计师行。嗱，今次就派完你啦。上一次咧就问问题嘅，书面回应晒，佢话表示满意啦。查数嘅人就走嚟进驻你间公司。咁我哋已经尽力去应酬佢哋噶啦，即系我哋尊重法律嘅人啊嘛，亦都冇嘢收得埋，咁有咩所谓啫？你咪查都够咯。但问题真系忘冤不明，因为我哋公司咧就唔系好似佢哋咁讲话。大花筒啊，经营不善，我哋根本又 lean 又 mean， 喺英文嚟讲，即系又小人又刻薄。点样刻薄呢？ 真係七個蓋冚十個桶，成個會計部，一個財務總監，一個會計經理，一個助理，三個人。佢又揾三個人嚟，有時可能多過三個人。 佢多過你哋嘅。 全日喺度，啱啱先做完。 咁你乜都唔使做㗎啦，係啦。 啱啱佢哋先做完咗同會計師樓，做完我哋嗰個核數報告，每年要交俾港管局嘅。又嚟一次核非正式嘅核數。咁你再加埋跟住呢就又唔注資。啊，咁个问题就系、是，咁你变咗好多嘢要做噶嘛？你谂下，啊，一间公司都唔系简单噶嘛。咁我哋喺去到最尾，收尾就话啊，讲明六月三十号之前，大家要注资噶啦。咁跟住又唔肯注资，跟住去到过咗六月三十号啦，七月份嗰阵时候，啊，嗰阵时候就真系阴公啦，啊，即系考苦难为无米之炊，会计部梗系忙于奔命噶啦，咁就请走佢哋。点解请走佢哋？因为我哋喺七月份又开一次董事会噶嘛，咁我谂住喺个董事会度再倾，你究竟注唔注资啊嘅嘢？咁我哋请走咗佢嘅，嗱呢个系事实，因为我哋系冇能力再应酬佢哋。好啦，跟住七月开完会就话我哋唔注资啊，执咗佢啦。咁你话要执咗佢，咁咪要搞遣散啦？搞遣散嘅意思系唔系我同意执咗噶？冇人话要执噶，系佢哋提议要执咗佢嘅。咁你就要搞遣散，因为点解你得我啲讲交代过好多次啦，我哋得翻一千万喺银行，啱啱够遣散嗰啲主要嘅员工，大部分嘅员工，咁会计部又要计数噶嘛，啊，咁变咗又唔，梗系唔可以配合去查数啦。咁跟住本来今日话开呢个董事会嘅，我哋谂住嗱，咁过咗董事会，倾好啦，我哋点样去应酬去查数，啊，点知佢就喺前晚， 嗯， 就怼咗一份。使咗唔少钱嘅，起码几百万律师费嘅，成本电话簿咁厚嘅上高等法院嘅诉讼啊，嗰、那个状纸嚟，喂大佬啊，你话我哋点做啫？你明唔明啊？呢啲系一种迫害。嗱、啊，好啦，呢一边就去查数，另外一边咧，每个月我哋二十八号出粮嘅，啊，应该就二十八号出粮嘅，即系前日应该咧，全部员工咧通过。呢、這个自动转账打保就有粮出㗎喇。每次都係阿李国章。李国章呢就做我哋嗰、那个一直呢之前呢就做我哋一个管理委员会嘅主席。心而家辞埋添啦，唔做啦。而家乜嘢都我阿黄楚标出嚟啦。主席又唔做，乜都唔做啦。李国章係一个好不负责任嘅人嚟㗎。点解不负责任呢？我哋一直属意去做主席嘅。佢亦都呢欣然答应咗。咁所以呢我哋就向港管局申请将佢不合资格嗰人士身份呢豁免。嗱呢样嘢仲累到责任权俾人话佢呢私相授受。咁我哋向呢个港管局向行政会申请豁免。佢自己有签名嘅，但係跟住呢佢闻到啲糯味呢就我唔做啦，黄楚标做啦咁。咁跟住呢行会开会喎。即係俾个豁免佢喎，但呢个豁免其实好简单嘅，其实都系好冤枉㗎，话不合资格。因为佢大佬叫李国宝，李国宝何许人啊？啊，除咗系东亚主席之外咧，佢又原来又系呢个电信盈科嘅非执行董事或者独立董事。原因咧，佢其实系一直以嚟佢都系香港电信嘅董事嚟嘅，做咗好多十年。 历史延续落嚟 嘅。咁因为电信盈科咧就系捞嘅老板啊，捞就大家知道咧有线电视，咁就成为一个啊。跨媒体啦，咁佢亲人都唔得噶，所以佢嘅细佬咧就被视为不合资格人士，就可以做揸唔多过15%嘅股权，但系就唔可以做董事，唔可以参与管理。好啦，咁佢话肯做啦，咁当然佢德高望重啊，即系而家当然有另外嘅睇法啦，又系大学校长，又系银行副主席，而家仲系行会成员，又做个教育局局长，好巴闭嘅，搵到佢做主席，梗系好过搵黄楚标啦，大佬啱唔啱啊？你 公信力都够嘅，系啦， 点样称啊？咁我梗系属意去做主席啦，申请咗啦，批准咗啦，仲搞到个政府鸡毛鸭血啦，俾人话即系唔权咧，又利益输送啦，乜啦，佢竟然话我冇申请过，同记者讲。佢哋公司帮我申请啊，好在我即刻攞翻佢签名嗰份嘢出嚟，政府攞出嚟添啊， 有记录上。 佢自己申请，佢、哦、要签名同意噶嘛。跟住我哋就俾港管局咧，俾呢个当局咧，不停喺度熬过。喂，做咗咁多嘢，究竟系咪做主席啊？佢做你话俾我哋听，唔做都话晒俾我哋听啦。啊，又去行会又成大佬，帮你人做咗咁多嘢。 佢又话唔做噶啦，跟住原来因为佢要去做行会啊，佢系梁振英嗰度，本来谂住做官添嘅，本来佢谂住做政务司司长嘅，咁都系冇得做啦。咁啊，乜都佢有一个时期系争取做政务司司长嘅，据我所知。咁啊，唔做啊，拱咗俾黄彩标做。嗱，咁啊，跟住点咧？自己走咗去呢个九仓做非洲行董事。跟住我哋又收到官方啲信啦， 嗯， 大佬啊，佢而家又不合资格啦。喂，好啦，咁一直以嚟咧，嗱，讲翻点解要讲下呢个李国章咧？我系真系好气愤，因为一直以嚟咧，我哋嗰啲 payroll 咧，即系嗰个 auto pay 啊，即系自动转账嗰张授权书咧，系一定要去签名嘅，一系我，一系佢，一系黄楚标，一系阿何国辉，即系是但咧。 两个，两个，两个， 但系一定要系其中一个系管理层、 嗯， 一个就系、是 嗯，即系两组人，一每边一个系啦。 咁黄楚边一组就话我乜都唔签噶啦，啊，你有咩揾李国章咧？咁李国章咧一路都冇嘢噶，一路签啊。今个月佢唔签，佢就唔签，唔签啲伙计冇粮出啦。咁啊，终于我哋而家俾压力佢啦。咁啊，琴日签咗啦，签一半唔签一半，嗰啲。个个月出月薪嘅，即系打工仔，你系咪出月薪嘅？唔系你系咪用个人名义出粮噶？ 唔系用公司名义嘅。 啊，咁你弊家伙啦， 嗰啲我出嘢， 我用个人噶， 个人会好啲。 诶、我同税局机搞咗好多次，唔搞呢啲就费事啊，真系。 如果用公司名义或者唔系全职雇员，所谓 freelancer 当顾问，所以我哋呢行好多啊嘛。就算你唔系用公司，就算你用个人名义，都系以一个叫 content provider。一个所谓内容提供者，一个顾问合约去签噶嘛，佢、 嗯、 嗰份唔签， 嗰份唔签， 点解咧？原来佢问个律师，嗱呢啲人咧，我真系唔知点解啲有钱人读过咁多书嘅人，一个令人尊重嘅人，可以咁样做嘢法。听律师讲，嗱出粮嗰啲咧就叫做员工，受劳工法例保障，嗰啲咧佢唔敢唔出。佢惊好似个法官上次闹紧酒楼咧，就毒瘤啊嘛，cancer 啊嘛。但系咧，嗰啲所谓顾问形式聘用嗰啲就一于唔签，原因话嗰啲系债权人，即系佢预咗啊！我自己估计啊，即系如果律师咁样讲咧，即系预咗又话嗱，打工仔你唔好搞啦，你出粮俾佢，呢啲叫债权人。债权人咧，因为有限公司咧，如果破产嘅话咧，嗱，因为佢想执 DBC 啊嘛， 唔使赔啊！ 亦都喺上次董事会开会嘅时候，李国章讲过噶，点解我要揸住1000万咁紧张？要喺10号遣散晒所有员工系有理由嘅，因为李国章讲咗一啲好恐怖嘅嘢。当时佢提出话，人工就照俾，遣散就个个遣散。啊，佢都话佢都知嘅，佢但系咧其他嘅负债咧，因为而家公司资不抵债，冇现金，嗰啲就一于唔俾噶啦。我哋即系佢话佢哋咧就代表咗李国宝、黄楚标、黄子欣。佢话因为呢间系有限公司，佢哋唔使负责嘅。闩咗门佢咧，佢唔俾噶啦。呢个系佢亲口讲嘅，我哋亦都有录音嘅。嗱，佢可以做一个咁嘅人嘅，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一个咁有地位嘅人，我一唔讲佢有公信力，一个咁有地位嘅人，一个出身含住金锁匙出身嘅人，原来佢哋啲人咧系睇唔起一啲咧出身唔好嘅人啊。嗱，如果我话佢睇唔起穷人咧，我又唔承认，因为我自己唔系穷人啊嘛，系嘛？佢唔系，咁到时佢话大班你穷人咩？佢睇唔起你嗰啲出身唔好嘅人，即系你嗰啲白手兴家，你嗰啲系由低做起嗰啲人咧。 大伯，你血统唔好啊， 即系 系啊，精英主义啦，血统主义啦，咁呃拐骗嘅。嗱，咁样样谂嘢法嘅，呢啲就叫银行家啦，呢啲就叫行政会议成员啦，呢啲就叫大教授啦，呢啲就叫大学校长啦，呢啲叫大医生啦。我批你，我话俾你听，你告我啊，你告我诽谤你啊，啊，我仲有大把嘢讲啊，啊。呢、这个咁嘅人，我真系唔明嘅。嗱，而家我哋开始咧，唔好针对黄楚标。黄楚标呢啲财大气粗、新发财啊，有钱大晒嘅大陆发有钱佬，我哋唔好理佢。你我哋大家研究下，点解黄李国宝、李国章、黄子欣一般喺社会形象地位咁高嘅人，可以做埋一啲咁嘅嘢？呢个系令我哋质疑嘅地方，呢个系令人气愤嘅地方。咁香港仲有核心价值嘅。冇㗎啦。如果呢啲咁嘅人都可以做出一啲咁嘅下三流嘅手段啊，去做一啲咁嘅嘢去干预言论自由，去封杀一间公司，打击对手，对唔住，我认为呢 啊，呢啲系冇品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凌晨被人揸车撞毁底层的玻璃。星岛新闻集团位于筲箕湾东旺道的大厦，凌晨三点几，一架车倒车，将两块落地玻璃撞毁，之后迅速离开。玻璃严重损毁，碎片散落一地，布满对出的行人路和部分的马路。时隔大约半个钟头后，在九龙湾的宏基道，一架私家车怀疑被人纵火，车厢和车身都烧到熏黑，车尾有撞过的痕迹，怀疑同星岛集团大厦被袭有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警方暂时将两宗案件一并处理。日本参议院通过修订海上保安厅法，容许海上保安厅官员在钓鱼岛的离岛逮捕非法登岛人士，而东京都政府申请登上钓鱼岛进行买岛调查被拒绝之后，有日本传媒就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坚持按原定的计划星期六出发前往钓鱼岛。美股是窄幅上落，市场观望的气氛浓厚，等待联储局主席伯林克在今个星期稍后在央行的年会上发表讲话，入市态度是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7点，升4点，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升4点，收报30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410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吹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艾萨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艾萨克在未来两日内会进一步减弱并移入内陆，但警告风暴潮和水浸仲会带来威胁。在七年前遭到飓风卡特里娜吹袭重创的新奥尔良晚间实施宵禁，警方车辆不断巡逻防范抢掠。当局说当地防洪堤坝仍然稳固，但市郊东南部一些低洼地区出现水浸，部分的居民被困，要由救护人员救出。伦敦残疾人奥运会在本港时间凌晨举行，并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正式开幕。开幕的仪式在奥林匹克公园伦敦碗体育馆举行，有8万人到场观看。而开幕仪式的主题叫做启蒙，象征人类挑战极限、刻意进取的精神，并有3000人参与演出。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亦都是开幕仪式讲述到对宇宙起源的寻找。而本届的残奥会一共有4280名来自1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他们会在11日的比赛里面争夺超过2100面的奖牌，包括503面金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渐转吹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8月30号星期四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啊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望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啱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咦，少少车龙嘅啫，几架车啫，其实排翻喺汽车会嗰边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例牌啦吓，时间都仲系上早啊，呢分钟两边暂时正常嗰只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交易广场。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开始

喺新高中课程，我哋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能力去拣科。读完中六攞到嘅香港中学文凭，喺香港、内地同海外都得到认可，俾我哋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咁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今日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嘅第31日啦。即使市民继续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整个特区政府都好有问题咯，一而再，再而三，咁啲官员都系咁样，但系依然都委任佢哋做，又俾人哋揭发咗佢咁多问题，咁又回避。而家咁样出咗咁多问题，咁佢陈茂波就应该都要落台咯。 错要定，打要企定，你错你就唔认。喂，你搵老婆真系又话俾啲问题我老婆解释，喂，佢咪同你瞓一张床噶？佢咪你隔篱嗰个人嚟噶？喂，系咪要割席先？大佬，我系老婆，你咁讲嘢噶？喂，佢老婆我都即刻走啊！大佬系咪先？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31日，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1，有啲听众咧就好，我哋啲听众咧就有啲人咧都好可爱嘅，其中有一位就话：大班 得你讲啊， 得你讲，点解未唔揾埋阿你个宝啦，宝 baby 啊，李教授啊，阿黄彩标一齐讲啊，讲 DVC 嘅嘢咧啊，咁样系咪啊公平啲啊？呢、這个世界我当然希望啦，哇！嗰啲收听率啊爆灯啊，大佬， 所有啲电视台都 揾一个嚟同我够胆公开辩论，将所有前因后果讲晒出嚟，哇！你估我唔想？唉，阿 Jojo 阿 Joy Joy， 我想话俾你听，唔系我哋唔公道，系冇人够胆。啊，同我哋坐埋一齐，唔系因为我哋大声夹恶或者我哋识讲嘢，而系我哋理直气壮，佢哋理屈词穷。第二样嘢，佢哋亦都鄙视你哋，点解咧？佢点解有钱都要同你啲公众交代？ 好石身噶， 我唔系石身啊，林毓华，我点解要同你交代啫？我中意抌啲钱落嚟，跟住我执咗去拍下 pat pat 走人，好似李教授咁讲，我情愿而家零。我都唔俾你分薄我啲股份， 哦， 我情愿而家唔要，我投资咗嗰啲等于去到零，我都执咗佢，我就唔俾你分薄噶啦，就咁简单啫嘛，呢啲就系佢哋嘅态度啊嘛，咁有人咧听咗咧，唉，就成日以为我而家咧好鬼激气，咁我而家都要喺度讲少少嘢嘅，因为咧好多我啲亲朋戚友啊，我屋企人咧。都好担心我，又梗系听住我呢个节目，不论喺海外好，喺香港好，佢哋成日听完咧，好似我讲到李国章呢啲咁啊，唔签批斥啊，呢啲咁嘅嘢，呢种下三流手段啊，出到律师，整份好似 真系匪夷所思真系， 好似电话簿咁厚嘅状纸俾我哋，咁我啲屋企人就好担心，搞到仲要喊添。我就话俾你听，我唔激气嘅，你唔使担心我。呢啲人越系咁咧，我就越我啲人系咁噶啦。呢个赶狗入 穷，越强啊！ 莫我唔敢话强。呢啲人咧就一个强大嘅势力，唔单止财雄势大，仲有国家机器喺后边。喂，黄楚标公然讲话佢有中联办任务在身，要封咪噶嘛？咁你话系咪有国家机喺后边咧？喂，我未惊过，唔使但我为我担心。你越系咁，我越开心。你俾人睇到佢哋嗰种不仁不义，呢样嘢系我开心嘅地方，因为呢啲叫做狐狸露出尾巴。但我痛心嘅地方就有啲传媒，尤其是香港电台，一个全世界最大花筒、最经营不善嘅电台，你嗰啲咁嘅节目主持人走嚟喺度单单打打揶揄我哋，唔紧要。 你就唔好揶揄啲旧同事。 嗯， 嗰日嗰咁嘅曾志华呢条咁嘅金牌擦鞋仔，佢真系揶揄阿麦润秀。 嗯， 即系话咧，佢成日讲咩香港电台土壤论，即系话咧喺香港电台个土壤咧，有啲人咧就可以发挥到嘅，好似话啊，佢主要系揶揄啊。在香港电台过来的同事呢，主要就是他们两个金牌节目主持人、 嗯、 一个就叫梁思豪，一个叫麦润秀、 啊、 就是抵死了，在香港电台你可以发光发热，我们的土壤呢、嗯、可以呢栽培到你肥肥大大，你过了去 DBC 或者你去哪里呢，你都会死的，对不住，这两位节目主持人都是很出色的节目主持人，也都有他们的支持者，他们来到 DBC一样发挥到，一样做得咁好， 同埋佢唔系净系做一个节目噶，仲有其他嘅平台发挥啊嘛。 唔好嘅地方唔系话，我哋针对土壤论， 嗯， 唔系你香港电台土壤令到佢哋壮大嘅。你唔好见你而家揾到个麦润秀出嚟，你栽培到个，嗯、你唔见你而家栽培到个啊梁思豪出嚟。呢啲植物如果当系一棵树，系会自己茁壮成长嘅，系唔需要你土壤嘅。不过好不幸地，佢哋嚟咗块地，本来好肥沃嘅，啊，不过而家有啲人咧淋咗啲啊，即系好似新界佬咁啊，淋咗啲石灰落去， 俾啲农药落去， 毒鬼死佢啊！即系嗰阵时阿简炳慈讲过噶啦，你话我哋湿地有雀仔你，我哋冚烂。啊！抌晒石灰落去毒死你雀仔，等于温哥华当年啲中国人去到啊，唔起嗰啲怪兽屋，捉住有棵大树喺屋企门口封水， 斩咗佢啊！ 咪斩咗佢毒死佢啊！啊，对唔住，系我哋嘅土壤出现问题，就唔系麦润秀啊，或者梁思豪呢啲啊呢棵大树有问题。嗱、啊，琴晚阿啦。阿 Q 仔黎即份阿黎爷咧就出席咗捞电视台 观星台吓， 嗱就俾呢个梁荣忠访问，呢、這个梁荣忠何许人也咧？而家就替咗阿梁思豪个暗春，人云亦云，好学唔学香港电台呢啲咁嘅衰人，就一开口咧就好过瘾啦！呢啲人咧自己冇判断能力，啊自己助纣为虐，一开口就窒阿 Q 仔系咪大花童？ 嗯， 仲有咩经验不善？ 嗯， 照下镜先啦，大花童。我哋总共用咗1.5亿系起咗成个电台出嚟，经费一年呢用咗少过5,000万。你呢个香港电台食塞米你班友，我哋每700,000人，每人啊俾一嚿水佢哋㗎，一年7亿啊，大佬啊，一年7亿做啲咩，你哋就大花筒，你哋几多个助理处长啊，几多个副处长，几多个处长啊，啊你哋几多部车啊，你哋嗰个 lobby 啊，大过我哋成个 DBC 嘅直播室啊！我批你，你呢班人咧，即系你做传媒，你系有心嗰啲啊，你话嗰啲被控制咗、被和谐咗、有政治任务嗰啲喉舌讲啲嘢咧，我哋唔理。黄楚标噏乜，你咪照噏咯。你作为香港电台一个公营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啊，你作为一个传媒人。人云亦云，人哋讲经营不善，人哋讲大花筒，你就走去以为好过瘾，质下你，你有冇良心噶？你啲人不知所谓，够胆嗱？呢啲人够胆，你而家打电话入嚟啊！你梁永忠，你曾志华够胆，我同你联播啊！啊，我唔执死你，你曾志华一做一个 CPO， 一年攞100多万人工，计埋福利，计埋嘢，就嚟退休攞几百万，一日做一个节目，做2个钟头。就神光第一线，嘻嘻咁一日噶啦，啊，跟住礼拜六咧就揽住阿蔡东豪咧做1个钟头 LTV cafe， 咁啊攞100多万一年啦，我哋呢度全冇呢啲咁嘅人啊，我做节目系唔收钱嘅，我批你曾志华，我批你呢班友，不知所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十二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的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中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抛你个眼都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元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日，即刻打25162318。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你好 ，Hello， 我哋之话，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1， 有听众就话咧，我唔激气啊，唔系我都激气啊，我真系激气啊，我系咁噶，我激动啊，唔系激气。 OK， 一啲都唔激气，又唔伤身啊，好 happy 添，啲补药嚟嘅。佢越衰咧，我就越补。喂，如果我衰先大镬啊嘛。喂，我行得正，企得正，顶天立地，我惊你咩啫？衰千万人唔妄议。大佬啊，当年领会啊，一世恶恶啊。喂，50000人上街啊，话要我落台，我都试过啦。我真乜惊啊？未惊过林毓华。大佬啊，呢个世界有公理嘅，但系有一个问题，我唔抵得啲人喺度揶揄我哋啲同事，喺度揶揄我哋咩大花童。喂，呢啲咪做鹦鹉咯？你最惨，你系助纣为虐，你好唔做一啲坏人嘅喉舌，你自己照下镜啊，翻屋企，你有冇良心嘅？你啲人，你自己都系传媒人嚟嘅，尤其是香港电台，你最唔好，最全世界个个人都可以批评我哋，香港电台就冇资格批评我哋。啊， 唔系咁，可以批评嘅，有角度批评啦。 唔系啊，冇资格批评我哋，我未讲完乜林毓华，话人大花筒管理不善啊！香港电台嘅管理一塌糊涂啊！如果唔系就唔使揾成个审计处入去啦，啊就唔使 搞啲咩 A.O. 去做广播处处长啦， 啊就唔使揾个 A.O. 去做广播处长，要走去揾个政务官去收拾残局啦。初初就话撑香港电台啲人以为真系要撑啊，言论自由，你唔好见佢炒咗阿梁啊。啊！呢、這个啊吴志森有人出个声、啊，喂拍烂手掌嗰班友， 呢个正在公共广播， 因 为帮 我哋喐咗 个， 因为帮我哋喐咗个周融啊嘛。啊你知点解佢哋肯揾周融换啊吴志森啊？ 嗯， 因为周融直责天庭啊嘛。 嗯， 周融同啲高官个个有来有往啊嘛。啊，睇唔起你呢班友啊嘛。啊，佢哋咪要喐个周融咯。咁既然喐个周融换咧，个吴志森有咩所谓啫、嗯？所以香港电台班友收声，我话俾你，曾志华你收声。啊！你所有嘅做嘅嘢，我乜都知。一个懒出汁嘅人，如果喺 DBC 做啊，我顶笼俾佢1500蚊一个 show。 嗯， 1500蚊一个 show， 一个礼拜咁样做6日法咧，就6600×30，一个月咧40000蚊有找。 啊！ 但喺港台咧，就一年100几万，仲有福利、退休金攞几百万。啊！对唔住，啊！你睇下佢仲一年退休，你睇下佢有冇电台请佢？啊！佢而家就冇嘢噶，拉住有线。啊！奶住个曾展章，啊！叫佢做小白咧，又历史专家，又成不停咧，就而家咧就趁标美会仲有一年咧，就喺个节目嗰度咧，利用个大气电波公器私用，跟住写埋篇专栏，互相吹捧，就喺度咧捧住一班友，希望第日退咗休之后有嘢捞。大佬呢啲咁嘅人，我都费事拆穿你，即系人哋揾食。老实讲就唔好拆穿人啦。但系你咁样去揾食法，你就唔好多口啦，收声啦，曾志华。其身不正，人何人批评人？ 嗱，讲翻呢个传媒，而家系敲起丧钟嘅。你睇到星岛，我哋唔理佢系一个建制派嘅传媒，你咁样俾人搵架车走去撞烂佢啲玻璃，呢一个就威吓嚟嘅。啊，跟住你睇到噶啦，跟住嗰架车烧毁咗啦，咁啊证明呢样嘢咧就系啲黑帮分子偷车， 然后毁灭证据， 就威吓。星岛呢、這个就干预言论自由，我唔理星岛立场系点样样。嗱，我哋之前都讲留咗一个独立媒体，一个微型嘅传媒机构， 系 啊，俾人入去 想去扫 破坏、 啊、破坏啲设施吓， 啊打烂晒电脑， 嗯 啊 ，DBC 啊就有政治任务要去封咪， 嗯 啊。喂，呢啲全部唔系单一事件嚟嘅，呢啲唔系单一事件嚟，仲有三个啊，本来免费电视台嘅牌照就应该批咗出嚟噶啦，啊就唔批，啊你人就喺度讲咩咧？啊喺度嘥时间啦！如果你我哋啲传媒到今日都唔醒觉嘅，啊都唔知道咧，啊所谓啊自己仲以为自己拿住张报纸，啊我独善其身，喂！唔到你独善其身嘅，你几恶都假。当你系得翻唯一一个传媒啊，屹立不倒，你啊想啦啊，到时死得不明不白，呢、這个就香港人嘅损失，呢、這个就我哋香港嗰个核心价值噶嘛。啊，讲翻呢个选举啦，嗱、啊、咁我哋咧啊，终于都会做呢个所谓另类嘅选举论坛。点样叫另类选举论坛呢？嗱 ，DBC 咧会喺听日开始咧就推出一个叫做2012年立法会选举 DBC 我主场啊！咁喺1点到4点，原本系前因后果嘅时间嗰度做嘅。 嗯， 礼拜五咧啊，即系听日啦，就港岛区行先，跟住咧礼拜一就九龙西，礼拜二九龙东，礼拜三咧就新界东，礼拜四就新界西。礼拜五呢就区议会第二功能组别，呢个去到9月7号㗎啦。啊咁9月。 9月9号投票啦。 投票啦。嗱、嗯、我哋嘅做法呢就同其他人唔同嘅。嗰、那个内容呢就分开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呢就叫候选人。啊点将录。啊就会呢将啲候选人啊嘅背景啊同埋立场啊我哋就会整理咗。啊就会咧逐个介绍，乜呢个名嘅讲得肉酸啊！呢、这个陈国良咧同佢倾，乜叫点将录啫？呢个照妖镜嚟，呢个系啊，因要啲名要改一下 啊。 第二个部分咧就叫做言听飘从，就点咧就通过电话啊，就质询嘅候选人，而呢个环节有八分钟嘅，就分开三节嘅啊。第一节咧就俾个候选人咧啊自己介绍自己。但系咧，佢同时可以批评佢其他地区嘅候选人嘅，其他同区嘅候选人嘅，啊，甚至乎批评其他人都得啊，冇乜所谓。总之我两分钟任佢噏啦。第二节咧就由本台嘅主持人咧向呢个候选人质问嘅。咁本台嘅主持人有好多个噶啦，咁睇下边个喺度啦。到时我啊、吴志森啊、任何人咧、邓景辉啊、边个得闲啊、边个做咯。咁第三节咧就系候选人自己总结啊，咁我哋就好公道嘅，嗱打晒电话俾所有人，佢哋又唔使嚟呢度嘅，通过电话就搞掂噶啦。如果你嗱、啊、有好多而家建制派人咧就冇回应嘅，但系如果我哋揾到嗰啲人批评咗你之后，你觉得咁样唔公道，你可以第日打电话嚟补飞都得嘅。啊！即系绝对开放， 即、嗯、用另一种嘅方法，就系平等嘅时间吓，系啦，同样嘅时间。 咁啊，听日就会啊开始做呢个港岛区噶啦。咁听日梗系我去质嗰啲候选人啦。呢、這个就唔使讲噶啦，1点到4点啊。咁我哋咧就会啊做我哋自己啊独特嘅选举环节。 大班头先，无论你叫照妖镜又好，点像又好，其实嗰部分系相当重要嘅。而家我哋从嗰个平面嘅印刷嘅系报纸或者电台或者其他电视嘅辩论咧，系睇唔到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就 用啲时间咧互相去指责。当你唔明白个背景嘅时候，亦都唔知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咧，系对于呢个选民嚟讲系越睇越糊涂嘅。 因为我唔想揾班人嚟，第一我哋冇地方。嗱，你话讲到咩大花童啊，嗰啲嘢咧，我哋地方浅窄，根本冇办法做到一般嘅传统嘅论坛。所以我就谂到呢个方法出嚟，又公平又公正。啊，个个候选人都有机会讲嘢。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凌晨被人揸车撞毁底层的玻璃。星岛新闻集团位于筲箕湾东旺道的大厦，凌晨三点几，一架车倒车，将两块落地玻璃撞毁，之后迅速离开，玻璃严重损毁，碎片散落一地，布满对出的行人路和部分马路。事隔大约半个钟后，在九龙湾的宏基道，一架私家车怀疑被人纵火，车厢和车身都烧到熏黑，车尾有撞过的痕迹，怀疑同星岛集团大厦被袭有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警方暂时将两宗案件一并处理。日本参议院通过修订海上保安厅法，容许海上保安厅官员在钓鱼岛逮捕非法登岛人士，而东京都政府申请登上钓鱼岛进行买岛调查被拒后，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坚持按原定计划星期六出发前往钓鱼岛。德国总理默克尔今日访问中国，早上会同总理温家宝共同主持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并会签署合作协议。默克尔下午分别会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理李克强会面。美股窄幅上落，市场观望气氛仍然浓厚，等待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在今个星期稍后在央行年会上发表的讲话，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7点，升四点，纳斯达克指数亦都是升四点，收报30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10点，微升一点。消息人士透露，纽约州检察署向百事等三间的生产能量饮品的公司发出传票，要求三间公司提交市场推广手法的资料。百事股价跌 0.5%， 收报72.78美元，同业可口可乐就跌 1.4%， 收报37.46美元，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望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方向，云呢边车龙好厉害啊，排翻到和富中心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噶，暂时正常嗰只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嗰啲噶，咁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又点咧？少少车龙啦，排翻到康庄道桥底嘅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模糊街，另外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见到噶，车多铺满一浸噶。

几时做边度做都可以。每日运动起码半个钟，身体好精神足，几忙都好尽量抽时间日日做啦。你亦可以上 www.lcsd.gov.hk 查询各社区康体活动嘅详情。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醒神人轻松。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风九浪最阴湿。西贡有两个男人去沼石边钓鱼，遇到俗称风九浪的巨浪，将他们扯了落海，一个获救，一个失踪。风九浪这个名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这种浪最为阴湿，毫无预兆就会扑埋身，所以有无风三尺浪的俗语。海洋专家指出，风九浪是一种涌浪，成因很复杂，通常在打风之后就会出现，它的方向和其他浪刚好相反。另外，如果海底出现山崩，亦会产生风九浪。1909年，一艘游轮驶经南非的开普敦就被风九浪打沉，船上211人全部丧生。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40，大班较早前咧喺网上有人问何国辉。同埋星岛个何老板有冇关系噶？ 有，以前何国辉喺星岛打过工， 就咁多啫。 唔系，咁大家食何三千年前， 佢又唔系真系同何国柱有亲戚关系系嘛？我提问系咁嘅意思嘅。 有啊，第一唔使喺度做。 哦， 如果有佢喺度做咧，就有人照，有人照就唔使咁惨。 哦，咁样解。哦 ，OK。 咁啊，讲完啦。何国柱咧就政协常委。 系 啊，呢个咁嘅黄楚标同呢个李国章咧。啊！再加埋李博宝其中一个仔咧，阿 Brian 咧，阿 B 仔咧，三个都系政协委员。 嗯。 啊，咁啊，但系何国柱咧， 嗯， 就是、传媒大亨， 系 又系政协常委，又系有钱佬。啊，如果何国辉系佢细佬咧， 嗯， 今日就唔会俾呢啲咁嘅黄楚标啲人虾啦，咁亦都唔会同我做接电台啦。咁而家讲完啦。 哇！呢啲我系出新论咯，系嘛？ 喂，有个老友记纽约嘅 Matt 咧，就专帮我哋做非官方重温嘅阿 Matt 咧，我好多谢佢嘅。佢就话，如果佢帮我哋做咁多嘢，如果喺香港电台做，咪值好多钱。 哦，系啊，真系噶， 起码都做个 CPO 啦。 系啦，嗱咁有咩咧？佢哋做新媒体有个独立嘅主管嘅， 有个总节目主任。 系 啊，连埋福利，连埋嘢咧，过百万一年。 嗯， 唉，香港电台咧，去年啊，2012年到2013年嘅总拨款咧系6,1800万，一年嘅拨款啊。 嗯， 每一个香港人，如果用700万人计咧，就系、是、差唔多85蚊一个人。 嗯， 啊，大小同受无欺 ，B B 又要俾， 嗯， 啊，大人又要俾，阿爷又要俾，阿嫲又要俾，吓、啊。每个香港人呢每年呢要俾85蚊俾香港电台。啊 ,85蚊俾香港电台。嗱、啊、香港电台呢就有三个 FM 频道五个 AM 加 DBC 频道。即係总共呢佢哋有7个频道嘅节目呢要提供嘅。啊咁佢哋每年嘅洗费呢就2,3370万。所以如果有人话 DBC 四年用咗1,500万，尤其是香港电台嗰班咁嘅废柴讲嘅呢，啊话我哋大花筒经营不善嘅，对唔住，唔该照下镜，你女外不是人，女外不是人，简直就唔系人。啊你几开心啊做咗节目。啊咁啊阿 Matt 取又问啦，喂，唔该你再讲多次，不过我哋会摆上网噶，不讲多次啦。我哋嗰个所谓选举论坛嘅节目系一个完全开放，每一个候选人啊有同等时间噏得出就噏， 不过其中一个环节咧，就要俾我哋啲节目主持人咧啊质询嘅。由听日开始，一点到四点，一至五啊。听日咧就系、是、港岛区，星期一咧就是、九龙西，星期二咧就是、九龙东，星期三咧就是、新界东，星期四咧就是、新界西，星期五咧就系、是、呢个所谓啊。这个垃圾超级区议会其实就是区议会第二功能组别。嗱，讲到这个垃圾区议会的选举，这个超级功能组别的选举呢，啊，你可以叫做啊超级垃圾功能组别选举啊。咁呢就啊这个社民联同埋这个人民力量呢都呼吁啲选民啊杯葛去投白票嘅。 唔得㗎。 但李柱铭、陈方安生同埋郑经翰，掹埋车边啦。我的立场就是一定不可以投白票，一定要将全票投俾民主派。民主派有三个候选人，一个叫冯检基，一个叫做陶谨申，一个叫做何俊仁。嗱，俾有三个俾你拣。如果你投白票，你就等于投票俾李慧琼，就系咁简单嘅啫。啊，呢、這个就唔使讲㗎喇，你哋啲人点样闹我好咩好呢，呢、這个就係我嘅立场，立场就好坚定嘅。我哋呢就亲疏无别。嗱，礼拜五呢啊，即係听晚八点到十一点，我哋嗰个喺皇后像广场啊，即係立法会旧立法会大楼对住文化嗰边，即係向西嗰边呢就有个烛光晚会。咁就由呢个撑 DBC 嘅啊民间组织咧自发搞出嚟嘅，佢就呼吁啲啊出席嘅人咧着白衫，佢话象征住咧 白武士， 白武士，我仲以为出帮我哋出殡， 菜菜菜菜啊！大伯，我话要做个更正先得，啊林伯真系眼蒙蒙，真系瞓唔醒，真系。实际嗰个网上嘅朋友问系何国辉同埋何柱国。我成日觉得我成日搞错，柱国啊嘛叫何国柱，唉、哎、真系嗰、那个系我哋立法会嘅会员嚟嘅。 你讲而家去问呢个何柱国定何国柱啊？ 何柱国系星岛嗰、那个， 星岛何柱国咯。 何柱国系 啊，嗰、那个何国柱就另外一个人。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知系边个，系人都知你讲星岛大老细啦。吓今日咧，即系凌晨三点钟啊，有架车撞咗入去星岛， 系 啊嗰、那个玻璃嗰度，呢、這、一个咧就系一个威吓嚟嘅。对传媒机构威吓，唔好理个传媒机构系新晚报好，系大公文汇好，系星岛好，系苹果好，系明报好，系信报好，系经济好，系咩报都好，呢样嘢我哋系一定要谴责嘅。啊，即系而家咧已经敲起咗丧钟，对传媒机构咧就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啊手段。啊！呢啲乜不法嘅暴力嘅手段，通过经济又好，通过暴力又好，嗱，好简单嘅，最早最近啊，就系、是、呢个独立媒体啊，俾啲 喺湾仔嘅办公室 大汉走入去咧， 佢话你班师 用锤咧打烂晒啲 电脑啊，推冧晒嗰啲 吓到班咧啊！ 有啲实习嘅系 啲小朋友咧，青年人咧、啊、就真系脚都软埋，但系佢哋绝不妥协。跟住咧 ，DBC 就被打压啊，就被包装为咧股东嘅争拗、商业纠纷。咁呢班传媒咧就一齐咧大合唱，人云亦云啊！你话有目的嘅，我都讲咗啦，有立场嘅、喉舌嘅，你咁样讲啊，可以理解。但系嗰啲扮民主啊、扮独立啊嗰啲咧啊，出嚟讲埋一份，你大快同啊，你估经营不善。 同埋我最讨厌就嗰啲传媒学者咧，完全唔知道咩叫做声音数码广播，然后咧就话冇前途噶， 嗰啲白痴噶。 呢、這个技术咧，已经决定咧注定你失败啦，有冇搞错啊？真系。 唉，嗰啲人唔好讲啦。总之，香港电台2012年至2013年嘅总拨款系6亿1800万一年嘅经费。电台用咗2亿3370万，而呢2亿3370万，你知唔知我做过立法会嘅资讯科技委员会主席？又做过呢个立法会嘅啊账目审查委员会嘅委员。2亿3370万去电台嘅经费咧，喺九成咧系出粮嘅。九成我嚟出粮，你知唔知啊？ 是低一成我哋做节目发展嘅。咁、 嗯、 你想唔想知咩叫大花筒？ 同埋呢我话俾你听，好欺凌嗰啲咁样嘅客座嘅系主持嘉宾㗎。我都有张合约喺度㗎。你知唔知我每个同佢做好似节目三蚊有几千你知唔知呀？ 一千人。 係囉，一千蚊。半夜三更去要坐的士去。 啊、曾志华咧，每日做两个钟头节目咧、啊，一个礼拜做六日咧、 啊， 就百几万咧，年年埋福利、嗯、啊，仲要就嚟咧，仲一年去退休啦，就攞几百万啊！佢哋工会领袖白发魔女咧，大家以为佢好巴闭啦，佢真系好巴闭啦，撑港台系最行到最前，系工会领袖啊！你知唔知佢一个月人工起码七皮嘢啦？你知唔知做咩噶？ 做警讯啊嘛， 一个节目警讯嘅监制， 但系全部系警察公关科做晒噶嘛？ 半个钟头节目， 咁啊中英文版嘅又 啊，咁就 啊 又系 咁，你可以诚意嘅可以啊， 又系过百万一年 啊， 啊计埋福利计埋嘢，喂，你话 D B C 即系个个话我唔出声，你自己系业界嗱商台咧一年嘅开支。都唔会少过两亿三千七百万㗎喇。两亿三千三百万㗎喇、嗯。新城亦都系差唔多㗎喇、 嗯。 DBC 一年嘅经费我哋最多去到唔够七千万一年。啊咁你就话我哋做七个台啊你话我哋大花筒你话我哋经营不善我批你批多次批。 喂，去马会嗰个攞个注之后攞钱系嘛？呸，又几好啊！ 大佬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开下眼啦、啊，你咪做人，好唔好啊？唉，所以唉不知所谓，即系你话讲起呢啲嘢就怒气噶啦啊！嗱，正话听新闻咧，就听到话咧，美国政府咧讲下啲花边新闻都过啦，就要喐呢个百事可乐同可口可乐 啊！ 我话俾你听，点解喐佢哋咧？因为佢哋系垄断嘅。佢哋喺美国嗰啲同啲快餐连锁店咧、餐厅都好咧，如果你买百事嘅 product 咧、 嗯， 你就唔可以买可乐，或者你买可乐嘅 product 咧，你就唔可以买百事， 嗯、 啊就系、是、咁简单啦。咁、嗯、所以而家美国 啲学校同大学都系咁样噶， 系啊，你入到嚟嗱，你买可乐我就唔俾百事你，百事仲有其他饮品嘅，佢即系一好大嘅王国，饮品王国嚟嘅，一系列饮品嘅。即系总之咧，你如果你只可以有百事啊，有可乐， 就帮助佢家族嗰啲啦 吓。啊，如果唔系咧，你就唔使谂。所以你去到美国咧，冇得选择嘅。 嗯， 你去到麦当劳可能有可乐饮，你去到炸鸡咧，可能净系得百事嘅。 嗯， 啊，同埋炸鸡嗰阵时咧，百事嘅。 嗯、 所以你咪知道咧，呢啲就叫垄断啊嘛。咁你想唔想我哋香港嘅传媒系垄断嘅咧？啊，以后得一种声音咧。所以礼拜五即系听晚八点到十一点， 嗯， 我都喺呢度呼吁大家咧都要出席嘅，因为我都要去，啊，我都要出席，我要多谢，仲有好多老友记嘅，唔同党派啊支持言论自由，支持香港核心价值，啊，好多唔同嘅啊意见领袖，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都会出席嘅啦，最紧要就系不分党派，一定要不分党派。亦都好多谢李柱明啊，啊，亦都咧啊，即系出嚟撑我哋呢样嘢咧，系又系无言感激嘅呢样嘢，又系啊！你知李柱明呢排咧就忙到不得了，上个礼拜四本来你话做节目嚟唔到，又通宵咧就打紧单官司， 嗯， 由朝到晚咧喺度搞紧啲状纸，所以你话啲状纸有咩办法唔成本电话簿咁厚啊？不过咧李柱明嗰啲状纸咧就系正义而战， 系 啊。有人呢就整到电话簿咁厚呢就收返几十万。我都唔知点解有人咁多钱使嘅。有时諗起呢都好笑，唔知好嬲定好笑。嗱我哋电话係 1872111, 再讲下啦。今年呢选举呢一人有两票，啊一般人啊普通人一人有两票。一票就係你嘅地区直选，一票呢啊就係、是、呢、這个所谓嘅垃圾超级区议会议席，嗱，千祈唔好杯葛佢，千祈唔好投白票，一票不能少，一定要投嗰三个民主派或者我叫做反对派候选人，其中揀一个，喊住都要投噶啦，因为咧我哋一定要保持翻新嘅一届立法会有关键性嘅少数派， 嗯， 啊，起码呢一个系嗱，冇人可以保证选咗出嚟，我同意噶。佢会出卖我哋，佢会变节，但系都起码 我哋唔可以冇呢个险。呢、這个就叫做所谓经济学上面嘅 calculated risk， 啊，计算咗嘅冒险， 风险 嘅风险啊，一票不能少。 即系一直有24只啊， 最少啊。 今日《苹果日报》嘅评论咧，就叫大家千祈唔好投白票，因为投白票只会促成党人治港。评论嘅内文话咧，新增嘅五个超级区议会议席，不但指选民数目最多，引起嘅争议亦都不少。有个别政团就认为超级区议会议席仍然系功能组别嘅议席，就呼吁选民投白票。但评论就话唔赞成投白票嘅主张，认为超级区议会议席有重大嘅象征同埋实质意义，唔能够轻言放弃，否则只会助长亲中政团以及梁振英政府嘅实力声势，令市民更加受气，令民主前路更难走。超级区议会议席是由300多万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的，和一般直选议席根本没有分别，比95年之前港督彭定康引入的新九组议席进步开放得多，民主成分也都高得多。既然这五个议席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自然应该鼓励选民积极参与，以避免成为亲中政团或者建制派的囊中物。此外，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已经清楚看到中联版以及亲中政团选举机器的威力，在他们积极操盘和动员之下，不少泛民主派的政治明星以至地区扎根多年的候选人都纷纷落败。经过多一年的准备，中联版和亲中政团的选举机器只会更凌厉，投入的资源更多，更具杀伤力。假如一些原本支持泛民主派以及反对北京操控香港政治的选民仲是袖手旁观投下白票，那选举形势将会一面倒，亲中政团将可以在超级区议会议席选举中大胜，可以让他们宣称代表大多数市民，代表大多数民意。你问下自己，愿不愿意被民建联、工联会、成为你的代表呢？超级区议会议席的得失更加将会改变议会内的权力分布和平衡，足以决定梁振英政府及亲中政团是否可以为所欲为，互相包庇。泛民主派要制衡无视规矩、不顾民意的梁振英政府，必须要争取每一个议席，必须至少要保住议席内面的1/3，即是24席，这样才能够可以阻止到梁振英政府胡作非为，在重大问题上，例如政改、特首普选安排、23条立法上保持话语权以及否决权，避免梁振英和中联版霸王硬上弓，包括大搞国民教育、进一步推动中港融合、建立边境免签证区等等。只要他们能够在选举重创泛民主派，清除唯一的反对力量，咁梁振英政府就会毫不犹豫咁展开一系列嘅蚕食消弭、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嘅计划，肆无忌惮咁将香港人治港变成党人治港。为咗顶住党人治港，为咗守护香港嘅制度同埋核心价值，我哋要好好咁用手上嘅每一票，要争取每一个议席，包括超级区议会议席，防止佢哋落入亲中政团手上。 好啦，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卢先生你点睇法啦？ 早晨，大 家早晨，早晨。 其实嚟讲咧，最紧要民心民意啫。咁你而家话人民力量点解佢系起声势咁劲咧？议会内唯得两个议员，出边有几千上万群众随时行出嚟 back up 佢哋，支持佢哋嘅。呢啲咧就民意，所以影响力系大嘅。即系卡立法会议员做唔到嘢嘅。有啲人中意俾人强奸完之后嘅话咧，仲系顺从对方嘅，想当人。想当日是话要叫要求跪喺度问叫民主党迟两个星期嚟表决，佢都话唔得嘅。咁如果系话做唔透白票，唔系好似大国民咁话攞支藤条出嚟打嗰啲欺骗我哋嘅市民嘅政党嚟讲咧，唔得。所以我极力呼唤系投白票，投白票，俾个教训佢哋。最紧要嚟讲咧，就算少一个议员嘅话咧， 你当然啦，我用你嘅方法去教训呢个系认为佢哋吓可能系变节嘅民主党。但系你要从个大局去睇吓，卢生，你要从个大局去睇啊。 姑息养奸。就是孤息养奸嚟嘅，试下一次啊！如果几万群众激嬲咗嘅话咧，呢啲就民意，加埋议会内外多几个呢啲咁即系咁坚实嘅议员嘅话咧， 上一屆兩個議員已經玩到嚟天翻地覆㗎啦，兩個三個，因為出面有幾千上萬群眾隨時支持呢班人㗎嘛。如果係再就去嘅話咧，簡直姑息養奸，呢犬儒嚟噶，所以一定係 阿龍生啦。呢個教訓嚟。阿龍生我就唔同意㗎，即係當然 你要尊重你唔同咯。你話 即係我尊重你意見， 我就話一定要投白票。好，呢個教訓佢哋，唔可以再順從，唔可以再姑息養奸㗎。 咁咧，但問題係咧。问题是呢，如果我哋冇咗关键嘅三分一呢，咁2017年嘅特首选举呢，就会好似香港小姐选举咁，佢哋揀咗一二三之后呢，就俾你去投票。喂，你唔好成日讲试下啦，香港人会走出嚟。会走出嚟起义咧？唔好当香港人 试下，梁振英咪试俾你睇咯。 喂，我而家问你啦，而家梁振英啊，而家陈茂波落台，点解你哋啲人唔去搞上街逼佢落台啊？你逼佢落台俾我睇下，国民教育系点啊？啊，我问你点啊？ 人民力量改名咧，如果佢唔退国民教育咧，上到去咧就开始嚟拉布 嘅，冇用噶。我话咩咧？你放长双眼睇，不阿卢生，阿卢生嗱，尊重你意见啊，尊重你意见。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星岛新闻集团大厦凌晨被人揸车撞毁底层的玻璃。星岛新闻集团位于筲箕湾东旺道的大厦，凌晨三点几，一架车倒车，将两块落地玻璃撞毁，之后迅速离开。玻璃嚴重损毁，碎片散落一地，布满对出的行人路和部分马路。事隔大约半个钟之后，在九龙湾的宏基道，一架私家车怀疑被人纵火，车厢和车身都烧到熏黑，车尾有撞过的痕迹，怀疑和星岛集团大厦被袭有关。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警方暂时将两宗案件一并处理。日本参议院通过修订海上保安厅法，容许海上保安厅官员在钓鱼岛逮捕非法登岛人士，而东京都政府申请登上钓鱼岛进行买岛调查被拒之后，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坚持按原定计划星期六出发前往钓鱼岛。新法適用的島嶼包括日本叫做尖角諸島的釣魚島和沖島礁，即是日方叫的沖之鳥島以及是南鳥島。對於沒有正當理由而在日本領海內停泊或者遊弋的外國船隻，海上保安廳可以在作出勸告之後不需要登船檢查，就直接命令相關船隻離開日本的領海。消息說新法例會在公布後20日正式實施。中国国际航空一架由北京飞去纽约的客机，因为收到恐吓信息，起飞后七个钟折返，当局未有发现异常，飞机已经在凌晨由首都国际机场再次起飞。有乘客在微博发放登机闸口的相片，乘客表现平静，部分人打电话和亲友联络，工作人员安排乘客登记资料和发放晚餐。出事的是国航的 CA981 的航班，星期三下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去纽约。国航晚上在官方微博发布的特别讯息，指这班客机收到威吓的讯息，而为了确保旅客安全需要折返。四川攀枝花市一个煤矿发生爆炸，至少有九个人死亡，30几人仍然被困在井下。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先后救出76名的矿工，另外6人证实是当场死亡，3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四川攀枝花市，一个煤矿突然爆炸，初步怀疑因为泄漏气体引发爆炸。国家安监总局和四川省政府已经派人去到现场。美股窄幅上落，市场观望气氛仍然是浓厚，等待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在今个星期稍后在央行的年会上发表的讲话，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07点，升4点，纳斯达克指数亦都是升4点，收报30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10点，微升1点。至欧洲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系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噶吓。咁啊，将军澳道向翻将军澳方向，近呢个翠屏南村慢线啊，有部坏车就跪埋一边噶吓，龙尾喺后边嘅丽港城都几远噶。咁啊，塞紧车各位，麻烦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嗱嗱声睇翻港岛区呢边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去到呢个华润大厦噶。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到和富中心，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隧道出口位管道口，今次大家都要间风嘅。咁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中山纪念公园都几远噶。咁西隧过翻中环又点咧？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吓。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啦，呢分钟啊排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上桥位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模糊街噶。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就排翻到电话机楼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出九龙嘅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到小沥源噶。系啦，讲开嗰啲铁板警察，唉，对啲开快车有个阻吓作用啊嘛。但系咁啊，记得好多年前过隧道咪有架烂铁车喺度嘅，警告大家不要开快车，否则有咁嘅后果。哎呀，但系个个就挂住睇架烂车，唉，好似话交通意外仲多咗啲添啊。咁啦，无论个警察真定假，总之开快车。一定要 no 下，各位留意啦吓！哎，话时话啦，当有大游行啦，又或者政府嗰啲啊示威啊，不如咁啦，放啲铁板警察喺度，哎，一定系少好多冲突啦，我哋会好乖乖噶。 阿聪， 系大班你好，哎，又见面啦。 听晚你去啊嘛？ 冇错，我会出席噶。 你估有几多人啊？ 哇，听晚呢个数真系难估计、啊。 林玉华，你话有几多人啊？ 100人到啦。 嗱，我当年咧领会嗰时咧就有50,000人上街叫我倒台， 系 咁我梗系唔敢奢望有50,000人啦、啊，即系如果有得10,000人咧，我哋都好开心噶。 10,000人唔错噶啦，觉得系。 你认为有嘅？ 诶，有嘅，我估有。 林毓华认为有，你真系开心，你真系，你真系落开心啊！你真系 啊！如果10,000人咧，咁当然大家就会好开心嘅。咁啊，通你记住啦，叫埋亲戚朋友去。 喂，一定啊，一定啊，多啲人捧场啊！ 即系去开 party 呢日，啲人我又可以讲多啲前因后果。 喂，好，洗耳恭听啊！ 唔系听晚咧， 有内幕爆。 唔系，咁我哋听晚都要向听众，其实我就选择喺听晚嗰个场合嗰度咧，向听众交代咧，9月11日， 系 即系9月10日之后， 之后， DBC 嗰个营运嗰个情况嘅， 系、 我就选择喺。咁当然如果唔去嘅朋友唔紧要，因为我哋现场直播嘅喺呢个倾国倾城嘅节目时间里边，咁啊通你着一着翻你以前套差人衫去 得 噶， 得噶， 旧嗰啲得噶，旧嗰啲啊道具啊，旧嗰啲得啊，旧时嗰啲 唔系咧，大班唔得， 旧时嗰啲卡其嗰啲啊，唔系着而家嗰啲啊，你佢都冇而家嗰啲啦，佢冇做咗咁耐， 交翻晒俾 旧时嗰啲啊，你 唔得噶。冇申报㗎 冇冇有得賣㗎而家。你唔知有得賣㗎我都着㗎。 你唔好雷一通啦。 但係得啦佢唔去喂如果買返嚟有咩问题啊道具買返嚟有咩问题 拍戏如果做 唔係呀諗下我讲舊嗰啲呀。 舊嗰啲。 英皇 即係 准 嗰 啲 呀。 英国 绿色嗰啲。 係呀讲卡其嗰啲呀。唔係而家啲食挑装呀。 邊有嗰啲服饰呀又真係。 冇我买套俾佢囉。 好啦好啦多谢大班咁听晚见啊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揀自动自悭电㗎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8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哋最重要一样嘢咧，有一个独立思考嘅能力，你自己作出你嘅决定，你中意杯葛你中意投白票，你唔去投票，你中意投俾边个咧，系冇人可以左右你嘅。嗱，呢个先叫做咧公正嘅选举。但系咧，唔好幻想咧，啊，譬如话我哋刚刚见到喺呢个立法会今年嘅立法会会期完之前咧，因为拉布嘅策略成功。而阻碍咗或者阻止咗梁振英嗰、那个啊五条司十四局嘅嘅建议，嗱 仲会翻嚟噶。 同时拉布咧，只系喺嗰个只可以喺嗰个会期完之前先有效嘅。会期开始嘅时候系冇作用嘅，因为个会期继续开，咪继续拉落去咯。第二样嘢，你睇到阿曾玉成去到尾。佢初初想开明公正嘅，去到尾佢都准备剪布嘅行动。第三，呢、這个立法会肯定我哋一定反对派咧，唔系大多数嘅，佢哋会通过一啲议事规则，会将拉布咧规范起嚟嘅。所以咧就唔好谂住咧，喂，我哋人少一样搞掂啊， 搞唔掂噶。 我哋电话咧就系1872111，咁我哋听一个电话之后咧就去广告。啊！因为何小姐停咗好耐噶啦。啊，何小姐你好， 何小姐， 我真系等咗好耐。 唔好意思， 唔好 意 思， 唔 好意思。 啊、 大班， 所以我连广告都唔去听你电话先啊。 你 先，即系你先系老板。 你哋而家风雨飘摇啊，要有收入先得噶嘛。 咁我都听我哋电话先啦，唔可以停太耐噶嘛。 嗱，其实咧，我咧就真系不嬲，我都只不过当初。我点解会话俾梁振英做先呢？但系我真系惊啊！唐英年上咗位咧，就嗰啲商界咧就冚唪唥，唉，好嘢咯，得弊咯。嗱，而家咧 仲衰， 我知错啦。不过我将功赎罪，我咧帮你哋写咗封信去中联办理方，我下边嘅下款咧，我系写咗。爱国爱港但不爱党，我写埋个名。 嗯， 我你哋嘅陈监制啊，成日话我系 A 货楼啦，一阵间就话我系咩咩 边个边个得罪你啊？ 你哋嘅陈监制啊？ 边个叫陈监制啊？ 夜晚个监制咯。 你嗌泰系嘛？阿泰哥系嘛？我。 鬼知佢系乜水， 我都唔知佢姓陈嘅，你话我都嘅，哇哇咁紧要。 我知道我罪魁祸首，佢话收唔到我 fax， 佢话佢唔信。我话好，我就 唔紧要啦。嗱，如果何小姐啊，何小姐，如果我啲同事系得失咗你嘅，我就代表你道歉啦，好简单嘅啫。 讲笑啫， 唔紧要， 我 会系 咁少， 我会训斥佢哋嘅，我会 OK， 因为我哋最尊重听众噶，我哋最尊重听众嘅，因为吓。 其实咧，我打嚟嘅最主要目标咧，都系同你一样。 嗯， 今年系我哋香港生死存亡嘅一 系 啊， 关键啊， 投白票嘅话咧， 嗯， 今日嘅国内。但是我哋出展第日香港嘅翻版， 嗯， 我唔想咁样啊！ 而家已经系噶啦，你知唔知啊？而家我哋讲紧一样嘢咧，就关于深圳嗰个自由行啦。其实好多人忽略咗嘅，唔系净系深圳开放自由行俾佢哋嗰啲非有户籍嘅流动人口。嚟香港自由行一次多签咧，其实将会推展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嘅。其实系讲紧过千万人啊！ 我同日翻学睇到啦。 其实讲紧过千万 人 噶。 寒酸酸。 咁唔好话寒酸，我哋都寒酸嘅，我哋都 系噶噃， 我哋都好寒酸嘅。你睇下林中华都好寒酸嘅， 系啊，西装都冇见啊，真系啊。 酸嘅咋？ 唔好话人寒酸，唔好话寒酸，最紧要人有品。嗱，老实讲，着衫寒唔寒酸唔紧要，最紧要干净整齐。 系 啊，冇所谓寒酸噶。我嗰啲股东啊，成千亿身家。个个着呢几万蚊一套西装，啊，饮几万蚊一啖嘅酒，啊，喂，嗰啲系 嬲错人皮啊， 系、哎，所以唔好话人寒酸咯，好唔好啊？喂，我要听你话，我要听广告啊。 好啦，多谢何小姐啦，多谢你啦。 我咪就呼吁所有嘅人都要投票，唔好投白票。 系啦，唔好投白票， 贪住都要投。 系， 好多谢你啊， 多谢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21做嘢最紧讲道理嘅。嗱，我讲下我啲道理啦。点解我叫人唔好投白票？其实我系一个最激进嘅民主派嚟嘅。我认为，如果大家认为呢个选举，呢、这个咁有小圈子选举。啊！呢、這个又分组点票，又比例代表制。其实我哋就应该，如果讲最大嘅原则咧，就根本唔应该参加呢个选举， 杯葛呢个议会， 根本完全杯葛佢。唔系呢个系最高嘅原则。但如果你又妥协去参与呢个有小圈子选举成分、分组点票一个不公义嘅议会，你要入去嘅时候咧、你就要赢。嗱，从政我永远都系成咁讲嘅，你参加选举你就要赢。嗱，大家都同意。嗱，好多人对民主党系非常不满嘅，认为要惩罚佢嘅。但一样嘢你记住，李慧琼俾你揀，冯检基、陶谨申、何俊仁，系我都同意。你可以对呢三位人士有怀疑，认为佢哋会出卖我哋。但一样嘢可以话俾你听，如果你因为咁而投白票选得李慧琼出嚟咧，你就一定知道佢一定出卖你。咁我点如果系咁样讲，从经济学去讲，从政治妥协去讲，我起码投一个，我去冇一个计算过嘅风险，佢系有可能出卖我，但起码我唔会投一个啊，或者造就咗一个一定会出卖我人去入立法会嘛？呢、这个就叫助纣为虐啊嘛！嗱，等于一样嘢，你今日撑我哋 DBC， 你点知道有一日大班唔会出卖你咧？啊，点？但系问题就话，如果冇咗 DBC 咧，你就一定冇咗呢个独立嘅媒体，就咁简单，都系一个计算过。呢、这个世界冇保证嘅，结婚都会离婚啦，啊啱啊！仲有一样嘢我知道，何俊仁、陶谨申、冯检基一定好过李慧琼，李慧琼就一定入去做晒所有坏事。OK， 嗰三个条友咧，就可能一定有机会出卖我哋。 但是这个叫计算的风险，这个就是我的选择。同埋我们一定要保持返关键的少数派。如果不是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呢，就等于今日香港小姐那个选举。 一人一票啊。 不要讲今次烂尾啊。是给个三件你揀的。是没得揀的。OK? 跟住就话俾你听呢，那个选举那个网络呢就单咗，有黑客有乜有乜呢，就跟住阴点添啦。喂，你想不想好似咁啦，呢、這个就是我的道理，唔使同我咬。搵支枪指住我，你话大班。就是因为你讲了呢句嘢，叫我投白票，我以后唔听 DBC， 我听日就唔去嗰个烛光晚会。对唔住，我坚守我立场。今日我立场同永梅一样，我话系咁就系咁噶啦。呢个系我个人嘅睇法，你可以唔提白票，我尊重你，你有你嘅原则，但系就唔需要咧怒气噶。 不过如果我哋相信嗰个关键嘅三分一系重要嘅咧，就一定要系啊， 起码 知道点运用呢 个 第二票。 我有个计算个风险、就起码我唔会判得死刑啊嘛。但系今日我生 cancer， 你话死紧嘅唔会睇医生都得噶，啊可以俾标靶药你食，你可以话食咗都会死嘅，你都要试噶嘛，就系咁简单啦。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陆生嘅，早晨， 诶早晨大班， 你好， 早晨早晨， 系啊， 喂大班撑你， 多谢你先。 嗱咁啊，我睇我宁愿拣个一车点。或者是问好，我都唔拣交叉嘅。 系， 嗱、啊，你明我意思啊？ 即系 cancer 咯，你明知道嗰啲标靶药系我嚟试嘅，你临死你都要试噶。 咁简单道理啫嘛。 个医生话俾你食咗你会死嘅，你都要试，但你唔食就一定死噶啦。咁我问你，你拣乜嘢啦？系、哎，我都费事讲。 头先喺庐山讲嗰嗰样嘢。 唔系，我哋要尊重佢嘅。 有啲议题咧，譬如楼价不断飙升一啲，你瘫痪佢，你拉布冇用噶，呢啲议题 冇得拉布嘅。你第一 有好多范畴系唔得噶，好多议题系唔得噶。 第一冇得拉布噶，第二样嘢咧佢都会剪你噶嘛。第三样嘢仲有喺季初冇得拉布噶。你信唔信咧？嗱，如果梁振英一意孤行攞翻五司十四局嘅立法会，你咪拉到够啊！你拉三个月俾我睇下啦，跟住嗱，起公屋啊、医疗啊嗰啲嘢全部吞后。 啊、 我谂你行出街又俾人打添啊！你嗰啲玩拉布嗰啲人。 系阿大班，我想同公啲听众讲一个例子啊，就系、今年奥运会嗰个羽毛球单打决赛、男单决赛啊、李宗伟喺第三个顶领先19-17噶，都谂住有机会赢噶啦。就是打错一球啊，好似出一届啊，变咗19-18啦，跟住佢就输咗。 咩指错就满盘皆落索 啦，呢个系一来一回噶，阿大班一来一回啊。佢如果赢咗球就20-17啦，佢心理上赢。 嗱，你如果李慧琼，如果呢个咁嘅垃圾啦，我直情叫呢个垃圾区议会选举。如果民主派所谓民主派啦吓，攞到三席，咁起码多一席噶嘛。大家都知道民主派一定攞两席噶啦。而家就系你想阿李慧琼做啊，因为想阿冯检基做就咁简单，其实都唔系话惩罚民主党嘅。我话俾你听，你冇用噶。你点样惩罚民主党冇用？我话俾你听咧，你今日 mark 咗我今日呢个时间呢个时候讲嘅嘢，民主党一定赢两席。OK， 就系何俊仁、陶谨申一定赢嘅，你唔使惩罚佢哋啊。而家就俾你拣，系一个好衰嘅，俾我闹到只狗咁嘅叫冯检基，同一个叫李慧琼，我都拣冯检基。就等于今日我生 cancer， 个医生话俾你，嗱呢只药叫做冯检基，标靶药嚟嘅，啊薄嘅啫，呢只叫做一系你就唔食，咁你我都要拣嗰只标靶药噶，食完之后又屙又呕啊，又周身唔自在，我都要食噶。 系嘛？大伯，其实有样嘢我都觉得人力唔系咁 all right 嘅，就系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哋咧，好似成日都当自己为我独专系佢系民主派，其他同唔系民主派。即系除咗公民党佢批啊，当系人民主派同民主派，其他都唔当咧。工党啊， 政治就系咁噶啦，党同 民意 同埋选举有一样嘢咧。嗱，我都讲过啊，选举唔系真系毛主席讲得啱噶，唔系请客嘅食饭咁简单，就一定要赢，赢咧就系你死我活。嗱，呢样嘢就选举。 但系有样嘢咧， 政治好残忍嘅，所以点解我唔玩就咁解嘛？ 同埋一样嘢，大家我想分析一样嘢咧，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啊，林伯同唔同意啊？共产党毛泽东咧，佢系敌人嘅话咧，佢就叫打压嘅。 嗯， 有一个好怪现象就话，我睇咗成最近都十一个月嘅报纸啊，就年十一月开始睇，真系民主党有人俾人哋抹黑啦，啊，譬如何俊仁、王胜之啊、陶谨申啦，公民党江汤家华、梁家杰啦，公民党仲有啲人咧，周围喺相信建制派人士啦，估啊计啦，周围派啲传单抹黑佢哋公民党啦。 陆生啊，如果你系睇外国报章咧。 日日都仲喺度，越嚟越大篇幅添啊！ 唔使理噶啦， 唔使理噶啦， 嗰啲多余噶。 写文连阿陶谨申咧，唔系陶谨申，陶君能就啲俾人话包跳衫啦，但系好奇怪，系直至今日先至有大公报咧，系抹黑过呢个人力嘅人，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唔好理啦，嗰啲我哋最紧一样嘢咧，嗱，选民咧。选民最紧要自己决定，唔系自己决定啊！你系唔系雪亮都好，你系蒙蒙查查都好，都系你嘅决定，好唔好啊？ 即系阿家就可以话越系民主派自己作出个 唔紧要啦，我哋起码知道边啲人系反对派嘅，多谢你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嗱，争取时间，李小姐如果讲唔晒咧，就新闻。 大丹林柏，你哋好， 你好， 系啊， 我完全 support 你哋嘅论点啦。我真系觉得，如果投白票，其实真系帮我李慧琼咯。咁我完全系拒绝做渔民。 嗯。 咁系 咁但系其实我 咁呢个系呢个系一个大局嚟噶嘛？我哋唔可以去冒一个风险，一个风险就一定系判死刑噶啦。你上唔上诉啊？嗱，而家就咁简单啦。即系我讲争机仔又系咁，死刑又系咁。如果死刑咧，你唔上诉咧就系李慧琼，你上诉咧就系冯检基，起码都有一线希望咧可以推翻个死刑。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低开，恒生指数报19657点，跌131点；国企指数9401点，跌68点。德国总理默克尔抵达北京，展开两日嘅访华行程，朝早会同总理温家宝共同主持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双方亦都会签署合作协议。默克尔下昼分别会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同埋副总理李克强会面。有报道说默克尔此行会同中方讨论欧债危机，寻求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日本参议院通过修订海上保安厅法，容许海上保安厅官员在钓鱼岛逮捕非法登岛人士，而东京都政府申请登上钓鱼岛进行买岛调查被拒之后，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坚持按原定计划星期六出发前往钓鱼岛。新法适用的岛屿包括日本叫做尖角诸岛的钓鱼岛和冲岛礁，即是日方叫的冲之鸟岛以及是南鸟岛。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在日本领海内停泊或者游弋的外国船只，海上保安厅可以在作出劝告之后不需要登船检查，就直接命令相关的船只离开日本领海。消息话，新法例会在公布后20日正式实施。南韩下个星期会同在日本有主权争议的独岛，即是日本所叫的竹岛，举行防御的演习。南韩会在下个月的7号在独岛举行为期4日的防御军演，将会有10几艘舰艇，包括驱逐舰、潜艇和战机参与。演习主要是测试舰艇之间的通讯联络、搜杀、水中的探杀和机动训练。南韩近期因为总统李明博登上独岛，同日本关系转趋紧张，这个时候举行军演可能会令到紧张的关系进一步升级。不过南韩最终决定如常举行年度的军演。吹袭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飓风艾萨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艾萨克在未来两日内会进一步减弱并移入内陆，但警告风暴潮和水浸仍然会带来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印书共用，六满家园，报告有问题树木，请致电1823查询。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激微波。除了激光，还有一种叫 Maser 的激微波。激光比激微波迟开发，但是激光比激微波普及得多，因为以往要做到激微波需要强大的磁场以及复杂的冷却系统，所以现在只用在太空计划，用来在不加噪音情况之下放大微弱的信号。但是英国的科学家成功利用一种新晶体在室温和正常空气之下做到激微波，相信可以大幅降低激微波的设备成本，令到激微波可以用在长途高速通讯、保安侦测和医学诊断这些范畴，所以它的潜力绝对不会比激光来得低。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40，我哋继续听李小姐嘅意见吓。李小姐你好， 系李小姐你讲啊， 系李小姐讲， 你讲，俾你讲。 我都系讲咗，我赞成你哋话要千祈唔好投白票呢个论据啦。咁同埋我最主要想讲就系话，虽然我对即系主流民主党我都好失望，咁但系我觉得批评民主党只系一个手段，而永远都唔可以系一个终极嘅目标咯。同埋我对而家嘅政治嘅风气其实有啲担心，虽然我曾几何时都觉得即系人力系好有 charisma， 咁但系即系我谂我最近都做到自己嘅反思啦，到底。我到底我哋真系需要一个点样嘅代议士咧？系咪净系识得向政权 say no 咧？我谂我哋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个着眼点唔应该净系放喺下一届嘅立法会选举里边咧，因为好似即系 James Clark 佢讲过话，净系政客就会放眼喺下一次嘅选举。咁但系政治家就系放眼下一代咯。咁到底喺而家香港嚟讲，我哋点样？先系做啲乜嘢系真正对香港好呢？系咪净系止破而冇立呢？ 好啊， 我觉得呢个系令我觉得担心嘅。 大家可以反省嘅，多谢你，李小姐。 究竟我哋喺议会入边有冇政治家呢？真系啊， 唔使谂啊，冇啊，香港政治家。嗱，好简单嘅讲一讲嚟，有个听众叫阿川捞啊，系咪应该系卢川啊？ 你要解释一下，真系。 佢就话咧对 DBC 好失望，你哋一有一样筛选唔啱听就唔接。嗱，阿辉哥，如果有个姓卢啱打嚟咧，唔该你接佢入嚟，等我咧就解释下俾佢听。我从来咧，我做节目咁多年咧，风波里茶杯嘅咧，嗰、那个 track record 啊，即系嗰个 往绩， 个往绩咧就话俾人听啦。我最中意人打话入嚟同我驳下嘴嘅，啊，所以有啲听众好叻嘅，我哋以前喺商台嗰阵时咧，佢哋咧就打话嚟，本来话咧，譬如好似我而家讲话叫人投唔好投白票咧。佢就特登知道呢，如果话支持我嗰啲呢就唔会接入嚟嘅多数。话反对我啲呢就会接先。咁跟住呢就话俾我哋听电话同事听。嗱，我反对大班架，我唔支持投我要投白票架，我一家人全部投白票架，我哋即刻驳佢嘅电话㗎。点样一驳佢嘅电话入嚟呢，佢就咔咔咔咁，我撑你一大班啦咁。我哋嘅 track record， 我哋嘅往绩，我哋嘅宗旨，就是、我哋鍾意听一啲反对嘅声音，因为咁样大家辩论咗先可以辩论到个真理出嚟，亦都有火花，令到节目呢老实讲好功利嘅，个可听性又提高咗。所以点解有时有人话我冚听众电话就咁解，因为咬到冇得咬咪冚电话囉。所以龙生或者川捞，我哋绝对唔系筛选嘅，我都唔理你系边个，我哋都唔知道你讲乜。 仲有 Facebook 咧，都有好多唔同意见噶吓。咁有啲人啊话大扣啊，大班冇知添啊。 第一个接电话嗰个咧就系反对声音嚟嘅。 系 啊，咁所以咧唔该你啦，你唔好即系乱噏啦，系话我哋会筛选，唔系 你唔乱噏唔紧要，唔好对我哋失望得啦，唔使失望嘅。 系，我哋大班你都要解释俾大家听咧，点解二十三加加一系咁重要啊？ 嗱，讲俾大家听啊，好多人有个误解嘅，因为今次呢个咁嘅垃圾区议会超级选，垃圾超级垃圾区议会选举嘅系功能组别，好多人就以为咧立法会所有投票都系分组点票嘅，唔系嘅。嗱，逢真牵涉到政制改革啊，同埋政府方案嗰啲咧，系唔系分组点票嘅？啊，系出席人数过半数就通过， 嗯、 但牵涉到政制改革咧，就需要三分二， 嗯、 啊嘅立法会议员投票，先至可以通过嘅。咁、 嗯、 所以如果你反对佢咧，就一定要有三分一。咁、 嗯、 当然啦，有啲人就话喂，冯检基啊，呢啲靠唔住、啊，佢第日会啊支持政府嘅。但系你记得啦，当年2005年。啊！大家都讲紧有六票，关键六票啊！大家俾压力呢啲议员，唔系一个两个可以出埋嚟噶嘛？所以我哋唔单只要24席噶，嗱、 嗯， 如果24席系唔够噶，24席只要有一个变节咧，你就玩完噶啦。所以你一定要多过24席。所以点解有一票不能少？嗱、 嗯， 仲有一样嘢，你惩罚民主党我都讲咗噶啦。你问我，我而家9:44，今日系。8月30日，我郑经翰喺 DBC 第一台大声台风波里茶杯讲埋俾你听啦，呢、這个咁超级垃圾区议会嘅选举咧，一定咧何俊仁、涂谨申赢硬噶啦。而家问题就争最尾嗰席，就系、是、李慧琼与冯检基之争，你就系要投冯检基就咁简单，同民惩罚民主党啊冇关系。都系你哋可以话，咁我而家基哥我都惩罚佢，咁咪惩。咁唔使投咯，喂，选举就系好简单，一票不能少。咁有个听众就话，你正话比尔不伦啊，咁嘅意思即系话，哦，你如果生 cancer， 明知系毒食毒药，你要食。喂，而家啲人系噶，有啲标靶药喺美国啊，系、FDA 唔通过，喺美国唔准买，唔准试。啲人就喺墨西哥啊，啊，半条人命啊都去试，明知道可能会死都去试。垂死挣扎就系咁噶啦，嗱、这、呢个就系嗰个理由嚟噶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英国嘅卢先生嘅，早晨啊，卢生， 早晨， 早晨，早晨，系 阿林伯， 系 系， 今日朝喺网上听畅顺吗？ 我哋冇，我哋冇筛选你嘅歌， 唔系，我点解咁样讲咧？因为我头先打嚟嘅时候咧，嗰位小姐系问咗我。有咩立场要发表之后呢、就同我讲、你冇时间俾你讲，如果佢冇问我任何嘢、我唔会咁样讲。 嗱咪嗱我嗱。 佢问咗我之后咁我好直接咁讲。 我知唔知 阿卢 生阿卢生 场误会。 阿卢生唔系唔系误会嚟㗎，卢生提出一点好重要㗎。而家同事听住一听。 如果佢唔问我立场唔问任何嘢你话我冇时间我 OK。 阿卢生俾我讲一句先啦，我而家同我啲同事讲啊，佢哋而家个眼碌碌望实我㗎。嗱我哋听电话呢就唔好问人立场。嗱辉哥听住啊。我哋只可以问人你讲咩议题。ok? 但係有时嗱又唔好怪同事。譬如有时一面到十个电话打入嚟都係撑嘅大班嘅呢咁佢哋一定要问下立场啦。如果有一个反对嘅呢我哋为咗尊重反对嘅声音呢就俾佢入嚟先嗱，系唯一例外嘅咁我解释俾你听，亦都再一次同我啲同事咧公开讲啦，记住啊， 你 唔好问人立场嗱，如除非一面倒， 第一次由英国打翻嚟嘅系 啊，除非一面倒，咁咧就优先俾反对声音，呢、這个就系我哋 DBC 立场，尊重反对声音嘅。好啊，卢生唔好意思啊， 你畅所欲言 啦，咁大家而家解释清楚，你知道我哋冇筛选噶，总之唔好对我哋失望，可以唔同意我哋。 唔系，我想其实解释系点解佢哋会咁。争民主党， 好啊！你讲啊！ 民主党佢系背信弃义嘛，即系叫冇诚信嘛。佢2008年嘅政纲，佢未得人民授权，未得选民授权，佢就去咗中联办嘛，啱唔啱啊？佢冇选民授权噶，选民冇嗌佢入去噶，系咪啊？ 嗱呢样嘢我又要，嗱呢样嘢我有少少驳你啊，驳一驳你先啦，因为我都做过立法会议员啦，喺英国都有选举噶。逢喺民主嘅选举，当你选咗一个议员出嚟嘅时候咧，你系其实俾咗个授权佢噶啦。当你佢如果佢真系背信弃义嘅时候咧，你只可以喺下次嘅选举，即系今次嘅选举咧，你踢走佢。 嗱，呢个就系选举，除非好似美国咁，好多时佢哋有公投嘅，你知唔知啊？点解公投咧？就系、是、有一啲议案咧，譬如加税啊，喺美国一般嚟讲都系加税嘅啫，佢哋就要去做呢个 referendum 就做公投啦，因为佢觉得咧，佢希望咧再攞选民嘅授权。嗱，所以咧就系咁啦。咁所以你话上一次选举 嗰阵时民联嘅叫公民党，佢哋系选民授权投咗票系支持，系反对呢个。 咁佢咪有选民授权咯？但系民主党，因为你选佢嘅时候，你授权咗佢代表你去投票噶嘛？咁所以佢有唔啱噶。即系例如法官审案都有唔啱嘅，即系我解释俾你听啫。即系我哋可以嗱，我想我同意你嘅，你觉得佢你觉得佢做得唔啱，你咪喺今次选举惩罚佢咯。 但系之后啊，社民联嗰时东发海方公开信，要求民主党嗌佢哋以后唔好做咁嘅嘢，同埋或者你做都好，你要公开你做，即系你要同啲选民交代咗先，或者同啲盟友讲咗先去谈判，或者公开谈判。 啊，上次嗰个系好低劣嘅，真系 佢哋系唔应承啊，佢哋。 嗱，我咧，阿卢生， 信俾佢哋 阿卢生，我同你立场系一样嘅。我觉得民主党嗱，我讲下我嘅立场啦，我唔介意公开我自己立场嘅。我觉得咧，喺2005年嗰时候，我仲喺立法会啦。当时嘅曾荫权攞嗰个政改方案出嚟嘅时候咧，我系倾向支持嘅。点解咧？因为我睇到咧，我哋唔可以原地踏步嘅。但系当时民主党系反对啦，当然咁，所以就过唔到啦。咁亦都冇人支持啦，起码冇人辩捷啦。系啊，得一个冯检诶呢个刘千石咧就投弃权票。嗱，个问题就点咧？我想解释俾你听咧。当日如果民主党是知道要妥协的时候，他应该在2005年呢就支持了曾荫权的方案，就不需要去到2010年呢静鸡鸡走入去这个中联办那么肉酸，你明白吗？就是他做这些是不光彩的咯，我同意你的。但问题为什么今次要投不好投白票呢？正是我都说了。 我想解最后怎样解决方法都算了。最后我想可以解决方法就是你们可不可以嗌民主党公开 道歉， 唔系道歉，唔系道歉，道歉都唔紧要嘅，已经过去啦。啊，佢哋如果唔好再入中联办，中入都 哦，咁啦，咁我又可以，我又可以俾个答案你啦。阿何俊仁啊，佢哋个主席论坛 已经话中联有机会入去 咗啦。佢话佢已经即系、就是、你唔使问佢啦。佢已经讲咗话。如果又再有机会有咁嘅必要咧， 有需要 佢会再入去中联办 嘅。之前同盟友讲咗先，或者公开交代咗先，唔好再密室谈判。 好啊，我将呢个信息咧， 好正常啊呢样嘢系嘛？ 但我哋做嗰个选举节目咧，一点到四点嗰个咧，有机会问到何俊仁，我一定帮你问呢个问题。 嗯， 系咯，有问咗咁，我好多人心结都会解嘅，佢都会比较好啲，啱唔啱啊？ 好，多谢你啊，我会问呢个问题啊，帮你啊，多谢卢生，唔好意思啊，拜拜。咁啊，有听众咧，阿陈生，陈生你好， 早晨，陈生， 阿你系，早晨，阿郑生， 你好，你好， 系就关于你今朝就叫我哋，我唔系好识讲嘢噶，唔好意思，因为 慢慢讲，唔好意思， 就听到你啦，咁啊，我觉得有啲问题，咁想问清楚你咁样嘅啫，咁我想问其实我哋呢个所谓嘅关键少数仲有冇需要存在咁样咯？ 嗱， 咁如果当日我讲埋2010年。嗰退去佢哋民主党就系通过呢个政改方案，正正就系我哋有呢个关键少数，谂住可以否决呢个不公义小圈子选举。咁佢哋就走入去中联办，揸住我哋呢个关键少数，攞去个政治本钱，设计呢个所谓超级区议会，基本上就系一个功能组别，设计咗啲五席出嚟，同民建联去瓜分，基本上就系瓜分。起码每人有两席，而家成日讲嚟讲去都系个一席，35席嘅功能组别其中一席。咁吴凯仪喺报章都写过，如果成个党都可以改变晒嘅，一席半席其实有冇意思？我净系想讲呢一度嘅啫。 好啊，嗱， 唔好意思，我有啲激动啊，即系 唔 紧 要，唔 紧 要，唔紧要，我觉得你好冷静，对唔住，你好斯文啊，你点会激动啊？啱嘅，即系我哋对呢啲人咧。我哋有期望噶，当你俾人呃咗嘅时候咧，陈生，我绝对支持你。当你觉得你俾人出卖咗， 当你觉得你被人呃了的时候呢，你是很心痛的。 你觉不觉得他是呃了我呢？ 我肯定觉得他是咯。我冇喂，我冇，我冇，唔系，对唔住啊！嗱，我多谢你提出呢一点啊！唔系，我嗰日对唔住原因咧，唔好误会我系撑民主党嘅， 啊， 仲唔系对唔住啊！我唔系嘅，我系真系一个从政嘅人，我觉得从政嘅人就系选举就系一票不能少，从政嘅人咧政治就系妥协，从政嘅人咧就最紧要认识咗政治咧。就是一定要令到一件事可以成功的。嗱，呢个就是我的宗旨，所以我不做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不做，因为我都不接受啊，你明白吗？因为我是一个不妥协的人嘛，你明白吗？所以我不会选咯，你明白吗？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选民嚟嘅啫。咁如果我哋呢二十年嚟都喺度支持民主党，今日佢走去出卖咗我哋，仲喺度大义凛然，话为咗我哋，即系你点可以走揸住我哋嘅选票走去中联办？去丢一个自己有利益的议席，根本就是跟民建联他们去瓜分。 嗱，我就唔喺度，我就唔明嘅，我有啲嘢都唔明嘅，因为点解我都唔相信有咩利益嘅。你睇到今次选举咧， 咁你而家呢个， 我可以话俾你，今次选举啊，今次嘅选举增加咗十个议席咧，我亦都喺呢个时候可以担保话俾你听，我对选举嘅分析咧，喺香港嚟讲咧，我通常都好准嘅。嗱，我话俾民主党咧，唔系啊，民主党一。 会失票 的，一定失票的。我告诉你，我已经可以写一个，而家写在黑板上，他对一些利益都没有，我就不知道他收了什么利益的。 只有 有害，有害无益的，就孭上一个呢背弃，背信弃义，一个呢令到选民鄙弃，我真的不知道他得到什么利益的。 但是还蒙骗到一些不清楚整件事的选民。 咁但你都睇下我今次。 我觉得佢係背信弃义啦，我真係都好想 问。但我都係同意你咁讲啦，不过我就以大局为重，因为呢个就係政治㗎嘛。所以点解我唔参与咁解㗎嘛。如果唔係我都继续选落去啦，我点解唔做啫，係咪就我觉得我唔识玩呢个游戏，我亦都玩唔到㗎嘛。 咁我哋点解仲要。 但係大局为重㗎嘛，我哋要关键嘅小票。即係明知死都要试囉。 即係咪 即係我已经讲到好白啦。我而家生 cancer。我而家生 cancer。明知打咗嗰啲标靶药 ，FDA 唔 approve 嘅。 我唔明白你呢个理论嘅。而家我哋喺一个选举嗰度， 唔系喎， 佢出卖咗我哋。 唔系，起码有嗱，我仲有一样嘢，立法会仲有一样嘢，唔系净系讲政制嘅。嗱，譬如讲话讲民生嘅嘢，讲居屋嘅政策，讲打击楼价，讲最低工资，我哋都需要呢啲人。嗱，呢啲人唔会出卖我哋嘅喺呢方面，你明唔明啊？但系李慧琼咧，就一定会出卖我哋嘅。所以不是只是为了政制，所以可能我都解释得不清楚，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关乎到香港，譬如国民教育。我跟你讲几样东西。 国民教育张文光先生。 不是，我告诉你，国民教育 取消功能组别，加五席功能组别下去叫做取消功能组别，为什么你不解释给选民听？ 不是， 我都知道你对 加五席功能组别变成取消功能组别。 陈生嗱，我绝对尊重你嘅意见，亦都好同。 唔好意思啊，我怒气咗， 唔系你冇怒气啊，我都有好多你讲嘅嘢，我都同意嘅。但我亦都尊重你意见，但我咧就已经讲咗，我系今次叫大家唔好投白票咧，系从一个好实际，从一个好实际嘅角度睇，系好公理嘅，就系选举嘅公理主义嘅啫。嗱，呢样我承认啊。咁所以大家可以有唔同嘅意见，但我咧绝对尊重你，陈生。 我听佢讲埋， 我亦都觉得你唔应该再俾人呃多次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系啊，既然我已经俾佢呃咗一次， 咁你继续投，你咪杯葛，你冇投票咯。 再选选佢入去，咁系咪再俾佢呃多次？ 咁我同我只可以话支持你投 票，跟住 阿陈生 佢又系佢每人五席咁样。 我就可以只可以支持你投白票嘅，你自己啱唔啱啊？ 唔系，我明白，即系唔系你支唔支持我，只系 亦都唔需要啊！啱啱咪投票系独立嘅， 讲出嚟咯，即系大家 唔系我俾你讲咗啦。 系啊，郑先生，你喺呢个大气电波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力。 嗱，我一阵都就住你正话讲嘅几样嘢解释嘅 ，Facebook 嗰度都有个 kit hole 咧，就住你正话讲嘅几样嘢用我解释嘅，我准备用一啲时间去解释嘅。咁所以等你讲完咗之后，我去解释啊，好唔好啊？ 好啊，你同我。 不过今日就唔够时间噶啦，听日解释咯。为咗晏昼，我再做节目嗰阵时再解释啦。就住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话阿黄毓民讲嗰样嘢。第二样嘢就吴凯仪讲嗰样嘢，第三样嘢就关于民主党冇认错嗰样嘢。 我会逐一解释嘅，好唔好啊？即系我解释嘅，即系解释交代我嘅睇法，唔系解释嘅，好唔好啊 ？OK， 多谢你。咁、 okay. 啊，争取少少时间啦，黄生，唔好意思啊， 黄生， 你好。各位支持你好，大班我不嬲都 系 好支持你嘅意见噶，但今次你讲话要向大局着想，要投呢啲，我哋咁为大局着想， 我唔系叫你投民主党啊，我叫 对派啊， 我叫踢走李慧琼啫，我冇叫人投民主党啊， okay. 对唔住啊，嗱，地区直选有好多反对派嘅选择，所有 你叫我哋投票呢啲 我只系叫大家唔好投白票咋，嗱，我冇叫。我冇叫人投民主党啊，搞清楚先吓。 系啊，你叫呢啲，但系呢班都系假嘅反对派。你叫我哋投咗落去出下跟住佢又出卖我哋，唔通下一次下一届你又叫我哋？ 咁你情愿啊，李慧琼入去明刀明枪抢你啲嘢，好过有个人起码都闪闪烁烁。 佢哋嘅决定同民主李慧琼一模一样啊！佢哋都决定 咁唔系一模一样嘅。你咁我就唔同意啦。 我都知道嘅，坏人就系呢啲人咧。 好啦，我哋时间够啦，多谢你啊。OK，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即系俗称嘅超级区议会，有五个议席，参选嘅名单有七张，咁包括咧有民主党何俊仁为首嘅三人名单， 民主党涂谨申为首嘅三人名单， 白允琴。 公民力量的刘江华， 民协冯检基为首的二人名单，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的五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霞。